早晨啊，朝早六点零八分嘅早上，继续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吓，各位听众。咁啊，出边27度，相对湿度94%啦。今日都已经嚟到2023年嘅7月20号，农历咧就6月初3嘅早上嚟嘅。咁啊，继续咧喺频道上面啦，晨光第一线入边都有小白先同各位听众咧就见面嘅。咁啊，船仔咧都翻咗嚟噶啦，转头都会同各位听众咧就 say hello。咁啊，今日嘅工作咧，希望大家都是继续努力去到应付啊！ 晨光每日一格， 我哋天生咧每一个人嗰个能力值可能真系不一样，每一个人有啲叫做天分，天分咧就系天生出嚟，可能有啲人高啲，有啲人低啲。啲技能，技能咧就系靠每一日不断咁样去到磨练，啊，去到进修，去到自己锻炼翻嚟。啊，至于天分咧，其实有阵时都系指出，当你下嘅功夫同埋下嘅努力之后，同技能去到结合，就可以令到你成为今日嘅你啦。我哋每一个人嘅成就，就在乎我哋嘅天分。我哋嘅技能如何灵活咁去到运用？如果你好有天分，但你完全都唔去到努力，将你嘅天分发挥到去到极限，将你嘅技能啊训练到非常之熟练嘅话，咁啊点可以成功呢？今日可能我哋不断喺度谂啊，如果当初我有做呢一样嘢咁就好啦；如果当初我读多咗呢一本书咁就好啦。如果当初我在自己的技术上面有这方面的进修感就好了。如果当初我在这种语言上面有效果苦功感就好了。与其说当初是有几咁好，不如今日我们做好每一天。 去平衡，慢慢下沉，想回到过去。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的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首先一首歌曲嚟自周杰伦嘅《回到过去》，望一望天气咯，天气系展望将来嘅，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大概31度，吹和缓嘅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下周中期天气咧就渐转唔稳定啦。而家27度嘅气温，咁啊相对湿度咧就94%，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就属于二，低水平嚟噶。好啦，揭揭报纸嘅时间呢，就见到下个星期一啊，7月24号嘅时间呢，原来康文署就开始派发呢个8月6号举行嘅全民运动日2023免费康体活动券。咁大家记住啦，又再提提大家，到咗嗰阵时啦，咁大家就可以凭券参加18区指定体育馆举办嘅多元化免费康体活动。今年嘅全民运动日呢，就以身心力行体适能去到做主题噶，啊，佢应该咧系一气呵成噶，身心力行体适能去到做主题，咁啊，所以咧康文署亦都举办多项唔同咧有关体适能动作示范啦，同乐活动啊，去到俾大家参加嘅，更加希望大家咧就透过恒常嘅参与体能活动啦，以锻炼我哋自己嘅身体。你平时有冇锻炼身体啊，同学？坐喺我前面嗰位同学拧头系冇噶，啊，佢嘅名叫船仔。好啦，康文署亦都咧就喺呢一个主场馆啊吓，咁啊深水埗体育馆之内设置咧就电子战绳啊，哇嗨，跳绳啊跳绳，电子战绳战斗嘅战战绳，同埋咧就系反应灯训练器材，哇见到好劲，同场亦都会设置咧就受青少年非常之欢迎嘅新兴运动。同埋城市運動，所謂城市運動即係咩呢？嗰啲運動攀登嘅體驗活動啊，即係室內攀登嗰啲啦。免費康體活動就會喺8月6号下晝2点至6点钟喺18区指定嘅運動館嗰度舉行嘅。咁啊，亦都包括一啲譬如健康講座啊、健體覺、親子、兒童、青少年體育活動，仲有啲啱咧就係長者啊同埋殘疾人士參與嘅運動示範，以及咧就同樂活動。好啦，同一时间都要提嚟大家，全民运动日2023，咁当日咧康文署辖下多项嘅康乐设施亦都开放俾市民系免费使用啊，咁啊培养恒常做运动嘅良好习惯。我自己咧，如果因为住得偏远啊，要享受呢啲嘅叫免费设施，要特登咧就搭车出去或者跑步出市区。咁所以咧，暂时嚟讲啊，即系呢几次嘅呢几年嘅叫做免费运动咧，其实我都未享受到，因为我跑到出市区享受嘅时候咧，都已经攰啦。又或者搭车出去嘅时间啦，要登记各样嘢，就觉得，不如喺屋企附近跑咗步算啦，唔紧要。嗱，我享受唔到啫，仍然有好多朋友咧可以享受到呢啲政府带俾大家嘅康体活动设施嘅快乐噶。 随便赶我走，别再讲今晚之后，别再三逼我不走，直接封锁我，不用问候，不愿善后。 行装执好大酒，离开饮酒， 我直行再转右，步向出口。 凡轻松开你手，门锁好。 是喜之后，誓要出走。 何必多借口？用双方好过拆开面具。 再讲心里感受，别再三给我挑逗，直接删走我不用问候，不愿善后。 行装箱可带走，离开引诱， 我直行再转右，步向出口。 凡请松开你手，门锁好紧扣。 若是起之后，誓要出走。双方好过拆开面具后，再不便追究。 Go go on now， 你快上锁。Turn turn around now， 麻烦别拖垮我。 Did I know Maria？ 再说半句话亦嫌多。 第一线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 早晨早晨，船仔翻嚟啦！出边嘅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4%，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二啊，属于低。今日咧心灵鸡汤会讲下痛感、哦。嗱，我哋成长嘅时候咧，都系会出现唔同嘅跌跌碰碰，会擦伤，会撞瘀，会痛。尤其是如果系涉及到关系嘅，譬如你嘅亲情啦、爱情咧，咁就会更加痛啦。嗱，虽然痛咧唔系真系好舒服，我哋一定唔中意嘅，但系呢啲嘢咧系我哋必须要嘅、哦。嗱，好似我哋细个嘅时候，大人咧会阻止我哋周围跑啦，系咪？譬如唔会俾我哋玩火啦，唔会玩滚水啦，系咪？咁但系反而如果越阻止我哋咧，我哋越想去做，直至到搞到自己焦头烂额啦。通常咧，我哋会俾火或者俾滚水焯伤嘅时候，咁我哋就会喊啦，就知道咗啊，原来痛嘅滋味之后咧，你就唔会轻举妄动啦，你唔会犯错。咁所以咧，痛嘅呢一种感觉虽然系真系好唔中意啊，但系我哋唔单止冇办法离开痛楚，甚至系需要呢一种痛楚噶，因为咧，痛咧其实系人嘅一种自我防御机制，尤其是咧对我哋成长嚟讲系非常之重要噶。尤其是嗱，即系本身痛觉咧就系我哋为咗保护身体而发出嘅警号啦，帮我哋咧去评估下当下呢一件事嘅危险程度噶，防止自己受到更多嘅伤害。咁所以咧痛当然系唔舒服嘅时候，但系我哋都要面对痛苦噶。咁我哋可以做啲咩咧？譬如做一啲适当嘅治疗啦，或者缓解。咁但系如果我哋真系好惊痛，过分回避痛苦咧，亦都唔好噶。嗱，就算有止痛药啊，都会治标唔治本啦，因为你本身就冇解决到你本身嗰个问题。尤其是咧，人生有好多痛苦咧，根本就系冇办法避免嘅。我哋只可以咧学习去面对、去接受同埋同佢共存啊。尤其是痛咧，其实系我哋全世界、全人类嘅共同语言。但系你知唔知咧？原来有时候知道痛呢一样嘢咧，又唔一定系必然噶、哦。有一种罕见嘅疾病咧，叫做先天性无痛症啊。因为咧，佢嘅痛觉缺失咧，就算你跌亲啦、骨折啦、烫伤咧，或者咬咗自己条脷，都系好似感受唔到痛楚，好似好开心咁、哦。咁但系咧，其实美国咧有一个无痛症嘅小朋友啦，佢就好中意食手指嘅，佢食到系点样呢？血肉模糊啊，甚至系见骨，咁啊冇办法啦，父母就唯有掹住佢啲牙啦。其实当我哋咧，如果失去咗一种叫做自然嘅预警机制啦，可能咧就会令到自己好即系原来预测唔到危险，或者唔知道危险。亦都有好多头先所讲嘅呢一个症状嘅小朋友咧，其实系长唔大嘅，因为咧有啲患者可能去到青春期嘅时候咧，会为咗令到自己感到痛楚啦，即系知道自己咩叫痛咧，可能会有少少嘅自残行为，咁最后尾有死亡嘅就唔好啦，系咪？嗱，虽然咧痛苦系即系好令人折磨， 但其实好似如果你成个人生是完全感受不到痛苦呢，我听落其实有几次诅咒。因为其实我哋可以嗌痛，我哋嗌唔舒服，我哋知道自己有啲咩唔鍾意呢，其实係提醒緊我哋啊，原来我哋存在緊㗎。我哋有痛觉呢，都系个身体提醒緊我哋啊，你要将自己照顾得更加好。咁既然我哋嘅生命入面可能痛或者苦难其实係好难去避免嘅时候，咁不如我哋或者係咁讲啦，即係呢个係一个我哋嘅成长嘅必要嘅嘢，咁不如我哋一起疗伤，一起包扎，一起提升自己忍痛嘅能力，喺我哋伤我喺我哋嘅伤好返之前，我哋好好咁样呢同我哋嘅心相处，挨过痛苦之后呢，我哋都会变得更加坚强。这首歌是《结局之前一页》，陈凯彤。 像故事某章节，大结局已可预见，像两页每篇都自创不自揭，谈情用数年，年年让你怀缅。那曾离位置没有改变，任你力气多枯竭，或结论也只得个重蹈覆辙。回肠荡气的情节，充斥挫折。下两页你不敢揭，也必须揭。是广爱恋，无从自拔过几卷，迷人处也许爱怨，耐心气你未决，连片繁衍没法算，难得难堪也不算，为求负上的仍能敌过亏损，谁人也有奋斗转，难危自乱。成名作也许很远，心血亦可放远，全篇留恋未算短，如果提早去中断，谁又带你写成这本小说。在最绝那一次，太易作出总结，文字无关痛也难不锋利变，呼之欲出结果，一知半解亦也不错，宁日与有心人终可推荐，谁人也是狂爱恋，无从自拔过几卷，迷人处也许爱怨， 呢部新闻解报之前，揾嚟呢首歌曲《结局之前一页》。结局之前一页系点嘅咧？嗰啲序啊、白板啊，通常都系呢啲啦吓。27度嘅气温啊，佢系陈海彤啊吓。听听新闻解报先，听听新闻解报先，转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衛結束為期兩日的北京行程並且返回香港。他說這次行程雖然短，但是收穫甚豐。曾國衛在北京期間拜會了國家發改委，到訪特區政府駐京辦，並且獲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夏寶龍接見。夏寶龍在會面之中充分肯定特區重塑區議會和完善地區治理體系的工作，勉勵特區政府全力做好後續工作。曾國衛總結行程的時候感謝中央對香港特區的支持，並且會繼續帶領同事全力支持行政長官依法施政，讓香港在一國兩制之下充分發揮它的獨特地位和優勢。發展局發言人表示，屋宇署已經按局方指示復檢尚未完成遵辦強制驗樓通知的樓宇名單，目前未獲遵辦的樓宇大約有4800棟，當中通知到期而仍然未遵辦的有2700棟。在到期而仍然未遵辦通知的樓宇之中，1800棟已經委聘註冊檢驗人員，當中1300棟已經進行檢驗工作並且有待開展或完成修葺工程，500棟仍然未完成檢驗工作，餘下900棟仍然未委聘註冊檢驗人員。發言人說，屋宇署將會重點跟進和加大執法力度，而政府會積極為有心早日遵辦通知的樓宇業主提供支援，盡早完成驗樓和修葺。如果業主立案法團或者業主漠視通知之進度欠佳，屋宇署會果斷執法提出檢控。美國總統氣候問題特使克里結束在中國的四日訪問行程，他昨晚在北京總結行程的時候說，此行與中方官員進行了非常熱情和富有成效的會談。克里表示，雙方重點討論如何令到年底在迪拜舉行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28次締約方大會取得成功，以及如何制定2025年國家減排目標。雙方同意致力於將可再生能源融入電力行業以減少碳排放，以及同意關注非二氧化碳溫室氣體特別是甲烷的排放問題。他又說，美中官員將會在幾個星期之內再次會面。俄羅斯總統普京將不會出席在南非舉行的金磚國家領導人會晤。南非總統府發表聲明，說南非與俄羅斯雙方一致同意普京將不出席8月22至24日在約翰內斯堡舉行的第15次金磚國家領導人會晤。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將會代替普京出席會議。聲明又說，將會在適當時機發布首腦峰會之中探討的實質性問題和其他外交政策問題的全面聲明。總統拉馬福薩表示，相信這次金磚國家峰會將會取得圓滿成功。國際刑事法院3月針對普京發出逮捕令，由於南非是國際刑事法院成員，普京到訪當地，南非有義務逮捕他。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朝早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下周中期天气渐转唔稳定。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师傅，搞定装修未啊？ 未啊，我仲要用好好抖手机应用程式搵回收箱嚟处理剩低嘅少量建筑废物。 点用㗎？ 先预约再将废物分类就可以拎去收集点啦。 除了一些偏远地区，服务大致上已经覆盖全港各区。有回收基金的资助，视乎废物量，回收费用随时同一个下午茶餐差不多。 好好斗 回收建筑废物好帮手。 我是电信工 程，我是创意组的 担当， 我是 报 纸的主持， 我是香港电台。 香港电台介绍你先， 今日请来的是 Hello， 我是 Spencer， 在香港电台电视部文化组负责做宣传的。做宣传其中一个难度就是要在短时间内将观众的眼球吸引住。最近做了一个项目，就是帮港台一班年轻新主持拍摄宣传海报，务求令他们耳目一新啊！拍摄了16个钟头之后，我都后生了。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哇！公司出现电力故障，点算咧？ 唔使惊，有我生电王 Sarah， 马上放电就可以即刻恢复电力。 Sarah， 唔好乱嚟啊！有关电力嘅嘢要交俾专业人员，再配上安全装置，先可以进行电力维修保养工程。 Sarah， 咁你饮杯酒别走，听下歌轻松下啦。 收到。如果大家想知多啲，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唔好周围放电，乱咁搵人进行电力工作，安全守则都要学啊！我系 Kingman 王。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小白。 早晨，早晨，朝早6:37的早上，27度的气温，相对湿度94%。在晨光第一线入面，除了有我白元浩小白之外，仲有船仔。早晨， 早晨啊，小白。 今日朝头早咧，咁啊27度啊吓嘛，大家留意住呢一个天气嘅变化啦。今日都应该好啲嘅，都系落唔落一淋嗰啲雨咧，就一两分钟就完噶啦吓，希望啦。但下个礼拜啲天气又再变化多啲啦。 好似话系咪又要再打风啊？ 啊，唔敢讲啊呢啲，咁我就觉得等天文台公布啦。 我希望唔好啊，我唔想啊。 系咩？哦， 我想 你热爱工作，因为 系啊，好热爱工作啊。 哦，咁就好啦，咁就好啦。 你睇你， 咁啊，留翻下个星期咧，就自有分晓啦。到底呢个风系点样嘅吓？ 应该唔会啩？已经两冇啦。我觉得星期一个风已经好唔开心噶啦。 嗯， 因为我真系好唔中意落雨。 哦，不过都为咗好多打工仔就带嚟一日嘅 假期 嘅假期嘅。嗱，下个礼拜下个礼拜咧就冇话到系有冇风噶吓， 系啊， 有机会嘅咋吓。咁啊，其实个个礼拜都有机会嘅，咁我系咁讲啦。咁但系因为下个礼拜咧，其实存在好多不确定嘅因素嘅。咁、如果你睇翻传媒就话，有阵时又话有啲藤原效应啦，即系有两个唔同嘅热带气旋喺度，咁啊互相拉扯嘅影响，咁、所以嗰个不确定性咧会更加强大。咁系点样咧？咁啊有多啲资料又会仲同大家讲咧，就唔好谂住下个礼拜一定系打风先啦，大家。 系，我都觉得大家预料自己要翻工先。 系啊， 突然间有一日假期就会开心啲啦。 梗系啦， 小博你中唔中意 selfie 啊？即系自拍。 一时时麻麻咯， 麻麻系咩？我成日见到你啲， 唔系啊！其实我 I G 即系我自己社交媒体嗰啲咧，我都唔系成日 update。其实我有几日已经冇 update， 又唔记得做咯。 但系因为我每一次见到都系哦你个样咁样，即系你个系一个自拍嘅，你系你真系你麻麻地嘅啫。 其实我好多时咧更加喜欢嘅咧就系用电话去到 set 咗个角度之后自己影，我会觉得靓过就咁揿掣嘅。 我但系都系自己影自己咯，系咪？ 自己影佢喎，冇人同我合照咩？你又唔同我合照？ 冇化妆啊嘛，唔好意思。 咁、不如即刻嚟张合照先啦。 咁又唔好，搵日啊就听日我化妆先影啦，呢啲嘢。 化咩妆啊你？ 日常妆咯， 靓妆咯。 冇噶，都系呢啲妆噶咋。 系啦 。我系都几中意嘅，但系要我嗰种要系自己，即系可能落啲 filter 哦，就系、你平时帮电视部做嘢嗰阵时嗰个狐狸妆嗰个样 子，嗱，那个就冇 filter 嘅，那个纯粹咧系化妆嘅姐姐咧化得非常之好，将、我个真样整咗出嚟。 如果想睇船仔嘅真样咧，即系要大家一齐翻六点啊！ 冇噶，我化咗妆嗰个先系真样噶。 系咩？ 系啊、哦。不过咧，你因为其实你出去旅游啦，尤其是自拍咧，其实系会多数就会阻住人嚟嘅、哦。尤其是咧，你会塞喺条路度，譬如 啊，我见到哇这个灯。个设计咧好欧式，好靓，咁啊决定喺嗰度影下相啦，咁样，咁之后咧啲人就会觉得，哇，你阻住咗，可能系脑中心嘅、 啊。你知唔知而家好多地方咧话咗唔准用自拍神棍噶？ 哦， 第一 系啊， 你知我？ 我知啊，咁就系咧，我啱啱就睇到啦，意大利嘅北部小镇咧，直情咧唔系话唔俾用添，而家系 selfie 都要罚钱嘅。 系咩？ 系啦，尤其 selfie 点解要罚钱啊？ 佢尤其是要系呢个叫做不准等候区啊。No waiting zones、哦、尤其是即可能你是一些很著名的景点，如果全部人全部人都堆在那里 selfie， 你知 selfie 这件事呢、不会是一张就搞定、 啊、 通常至少十张的嘛、啊、然后我整完就我、哦、不好靓，我们又影又扰攘，可能20分钟一张照片、啊、你如果停在那里、selfie 啦，你估下要罚钱多少、 意大利 意大利， 我估停喺度，应该又唔会话好严重嘅。我估大概系20蚊欧罗， 唔得， 唔得啊！ 我多十倍， 多十倍啊！200欧罗啊！ 275蚊一欧罗， 哇！ 即系差唔多系港纸2400蚊 咯。咁好犀利喎！ 系啊，因为个市长就觉得你停喺度咧。你冇，即系你会阻住人哋 啦。我真系谂住少少钱咁啊，象征式。 系啊，佢真系唔系，佢真系唔俾你咯。 系咯， 佢系喂2400喎。 2000，咁我真系即刻走喎。 我 影都唔影， 我影都唔影。我企喺度，哦，好靓喎。咁 我 就走。 我谂 selfie 咧，个即系大家谂就一定企定影啦。如果我用第二个方法就系我一路拍住片一路影住，但我冇停低嘅。唔知道得唔得咯？好， 呢个真系唔知道。 嗱，我冇停低一路拍住，咁你知啦，我自己入边 cap 出嚟啫嘛。 系啊，咁但系你谂下，如果你系自己 cap 出嚟短片，应该都唔得噶嘛。你都系要咁样，即系可能举起部手机，然后都会扰攘一阵噶嘛。 一路行咯，你冇停低咯。即系你条片入边提供咗个信息，就系你冇停低度。因为如果佢咁样嗱，佢一定系实施咗之后，我假如佢今日20号实，假如啦，7月20号实施嘅，咁7月20号嘅时候，可能开始上载嗰啲片，有啲人即系好似我咁一路行，一路行一路影嘅。中间如果影到佢可能停低，咁啊可以揾翻，即系抽个算账揾翻去罚钱都得噶。但如果一路行嘅时候，我都冇停低，咁就睇翻佢自己嗰条法例咧，到底系纯粹讲 selfie 啊？定還是曾經有停低？我諗呢個要問翻佢哋當地啲人， 或者係佢始終咧，佢應該尤其是有個鬆，頭先咪講過係唔俾等嘅，應該尤其是嗰個鬆係執得更加嚴咯。 哦， 即係你尤其可能嗰個位係腦中心嚟嘅。 佢唔俾 selfie， 但係俾唔俾影團睇照先？即係例如 我哋 神光咁樣幾個柴娃娃去嘅，咁啊揾個人去到影相，嗱咁我哋唔係 selfie 啊，咁有人幫我哋影相，但我哋又停低咗喎， 應該唔得噶嘛， 唔知道啊， 佢嗰度講到明係 no waiting 啊嘛 ，no waiting 啊， 係情 no waiting 就冇咯喎， 係 no waiting zone 啊， 咁 no waiting zone， 咁我又一路行一路影，佢又唔可以話我如果咁樣嘅話， 應該係嘅，如果你略過咗嗰個 zone， 啊好有興趣想知道啲 detail 啊， 哦你可以去喎， 係咯。 我想你睇， 我又唔知道意大利嗰度有冇東張西望咧。 我覺得你可以去嗰度咧，首先可以喺 No Waiting Zone 入邊影一張相之後啦，先啦，咁之後咧你再喺行過略過再影多一張。 系， 咁你就可以睇到咧，究竟佢点样罚你钱、啊？ 我两次都要罚嘅话，咁点算啊？咁你就帮我俾一次钱，公平起见咁样。 咁又唔会，即系我觉得呢啲都系你嘅尝试嘛、所有嘅嘢应该都系你去负责咯。 哦，咁但系嗱，如果你即系纯粹谂影 selfie 啦，有啲咩办法系可以影得靓啲嘅咧？ 我嘅办法就系尽量举高啲， 举高啲，即系高炒，因为咧有啲人我见佢哋低炒又影得都几靓嘅。下低低少少影翻上去，因为佢哋嗰啲有啲 angle 咧就可以扯埋只脚，拉长咗只脚咁样嘅，咁有啲影法就唔系净系上面影落去嘅。 咁、哦、咁样嗰啲好难就咁 selfie 啊嘛，嗰啲要 set 脚架噶嘛。 唔使噶，就咁 set 机都得噶。不过就如果你自己影相嘅话咧，就最好都系有啲装置咧可以遥控个电话相机。 哦，系啊， 系 啊，系 啊，咁你就容易啲 set 啦。 所以通常我都是揾，如果真的想拍全身，我通常都是叫朋友帮我拍、 啊、哦， 就拍翻100张咁样。 哇，系，即系你个朋友就咁揿掣拍100张， 冇喎，因為我啲朋友比我更刁轉咯。 係咩？ 影相方面 係啊， 即係我唔得啊，嚟多次啊，即係我唔好再影啦，你得㗎啦。佢唔得唔得唔得，呢個樣唔得。 嗯。 所以咧，點解我有時拍一拍嘢咧，一拍完嘢，咦又有相出，係因為我嘅朋友們。 哦，就佢哋影相，就你知佢哋張相可以出啦。 佢哋拎我部電話影咯， 哦， 係啊，通常都係咁嘅，所以我而家部電話全部都係啲拍攝嘅相嚟嘅 ，delete 咗佢啦，刪曬位， 但係好靚喎， 好啦，唔該曬，有機會同我哋分享一下啦。 難估計到的天雨，來欣賞雨水傾注。如猫闪躲失缩一处，也丝丝在低声细语。找间小店有唱片跟书，谁刚巧遇路旁正靠大树。和我昨日决心思，有海有风有沙有我跟你，上每天有所爱有知己。心失意，我有高有低，有我跟你，上每刻有试验有惊喜。如这个多变的世纪，只要敢爱得起，统统不加诸对比，成千个方法收容自己，抛开所有喜与悲，我亲眼感觉景致太好。秋有欢笑有伤悲，和我去海角天边一次，这瞬间至少有我跟你，全把每刻记忆串起，知觉仿似相机，才匆匆光阴怎算起，快得意转眼一世纪，不再分隔此与彼，如懂去拥抱这刹那。 这首作品来自陈柏宇，令人期待的下集预告。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早咧喺我哋电话旁边已经邀请咗咧就系时装界大人阿海喺度。早晨阿海。 早晨小白，早晨晨光听众。 其实而家呢个年代咧，咁啊好多朋友都已经依赖咗咧就系电子手表噶啦。咁啊，我记得电子手表咧头嗰几年出嘅时候咧，嗰啲款咧都几夺下嘅。同埋因為冇得 fashion 方面咧換下錶帶啊各樣嘢，但係今時今日咧，除咗係電子手錶之外，即係傳統嘅手錶或者係叫做時裝襯衫嘅手錶咧，都越嚟越多唔同花款。但係唔知道我哋應該點樣襯先至係叫做靚，同埋有冇話叫做男士一定要戴邊一種嘅，女士一定戴邊一種啊？咁我呢個就真係要問一問阿海啦。 嗯，我自己成日覺得咧，著衫咧係講緊啱場合。 已經是一個 number one rule 嚟嘅，啱身啊，固然係啦。咁、 啊、 另外係啦、 啊， 即係撇除咗啲啱身，因為你唔會著一條唔啱身嘅衫出街。首先我 assume 大家係咪？咁點解你揀咗一件啱身嘅衫出街？其實我覺得啱場合咧係一個一零一嚟嘅，即係好基本嘅嘢嚟嘅。咁、好啦，當你著咗，即係我唔再講你個衫身究竟係點樣啦、 嗯。 其實講跟住我哋再襯只手錶啦。頭先阿小白你講話嗰啲電子錶咧，嗰啲我唔知道你會唔會再講嗰啲再遠古啲咧，有啲計數嗰啲錶啊， 計數嗰啲啊，哇！我小學嘅喎嗰啲錶， 我勁中意嗰啲嘅喎，因為你講緊 digital 嘅錶，我覺得嗰啲咪就係 digital， 因為佢唔係再係兩支時針，係 啊係啊係啊係啊， 係咪 啊？即係佢再唔係時針分針喺度行，你要睇嗰啲，其實佢已經係 digital 錶嘅始祖嚟嘅喎。 係啊，你唔講我都唔記得。呢、这個世界上曾經出現過可以計數嘅手錶，以前咧， 大佬好靚喎，嗰啲我屋企有幾隻，我儲過呢啲錶。 但係你唔覺得好難撳咩啲掣？ 儲撈啊嘛，即係我就搞唔掂啦，儲撈係咪？咁跟住我咪儲呢啲 digital 錶咯。 但係好難撳喎呢掣，我見以前有啲 friend 咧真係有嘅，佢喺我面前計數啦。咁、當然嗰啲掣真係撳死人啊，仲要攞住啲死人筆喺咁喺度撳，我心諗自己直識計咗佢啦。 唔得，我唔係，咁我唔會攞嚟計數嘅。咁計數標只係我 recall 翻你個 memory， 即係我驚你唔記得咗，咁就再形象化啲咧，就係嗰啲計數，有得計數嗰啲標啦。但係咁唔係隻隻都要計數嘅。其實我講緊就係嗰啲咧 C 字頭嗰啲咧。係 啊係啊係啊，我知道啊，係啊。 好多好多款嗰種好簡約嗰啲手錶咧，我真係儲過啲 嘅 喎。 最傳統嗰啲啦，跟住後屘先至會發展咗佢其他嘅 product line， 即係佢後屘有一隻 好多唔同顏色㗎，好靚㗎。係 啊， 跟住最初嗰啲黑色咧，一嚿膠咁樣。 嚇！ 最 basic 嗰啲我都有喎、死尾。咁咧，我有嗰啲黑色嗰啲啦，跟住我到而家咧，佢真係出咗好多顏色，價錢又好平啦，即係講緊。百零蚊、二百零蚊又有一隻玩得，我買好多唔同顏色，我就要嚟襯衫咯。 咁其實咧，我記得以前咧喺我讀書時期嘅時候咧，佢都出咗佢另外一啲嘅系列啊。嗰啲後列系列咧就我記得其中一個廣告係咁嘅，就話有個後生仔跌咗隻錶喺條高速公路嗰度，跟住咁啱有架貨車係貨車啊，大型嗰啲貨車剪過嗰個手錶，碌過佢啦，係啦，碌過佢，跟住咧都冇事，拎翻上嚟戴，係啊。咁嗰陣時嗰隻錶一出嘅時候，咁當然係全黑色啦，因為佢哋都係 sell 呢啲系列嘅。咁我哋有啲同學仔就真係拎住嗰隻錶咧，打籃球嘅時候咧就真係曳啊嚇，抌埋上去呢個籃球框嗰度，再跌翻落地，真係冇事喎。所以由 咁樣樣啊， 係啊，所以由嗰陣時開始咧，我都有少少個 concept， 哇，原來呢一個品牌嘅手錶咧，佢話跌得就真係好跌得啦。咁直至到後期，係啊，即係我你知我行山啦。有陣時咧就而家就好多，因為而家啲電子錶功能真係太多。以前冇電子錶咧，就淨係攞佢嚟度下啲氣壓啊、温度啊，你都覺得自己隻錶好實，同埋用太陽能呢下，你覺得哇，我幾慳電啊！ 咁樣係咪？但係其實太陽能真係我覺得好穩笨啊！咁你黑線咁點算？ 佢有得充電嘅，即係用太陽能充電，跟住佢話冇太陽都可以行到唔知一個星期咁樣噶。 我做咗件好傻嘅嘢嘅，即係題外話啦。咁太陽能有好多嘢，譬如計數機咁，好多嘢都係太陽能嘅計數機嘅嘛。咁我好似咧，我喺鋪頭咁啊收工㗎啦。其實我就熄咗燈，咁然後我要賣數，咁啊攞計數機出嚟撳，咦大鑊啦！我冇燈喎，咁啊太陽能計數機咪唔 work 咯。 你攞個電筒照。 超白痴嘅事，咁你冇事，即系你唔会无啦啦有个电筒喺身边噶嘛？咁但系你随机，你一定会有个手机喺侧边啦。手机咪有电筒 function 嘅、 啊，但手机都有计数机 function 嘅。Exactly 咯，我咪攞个电筒嚟照个计数机，我心谂我系咪傻咗？其实我直接攞个计数机嚟，即系攞嗰个手提电话计数机嚟揿咪得咯。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系啊。咁、但系人就即系总会发生呢啲啦，即系好傻嘅。然后即系自己笑一笑自己，我觉得几搞笑。 好多我都试过咧、有一次出门口唔记得咗我攞电话啦。咁唔記得攞電話之後咧，我就諗住叫我屋企人攞翻個電話出嚟啦，諗住攞個電話出嚟打俾我屋企人，叫攞翻個電話出嚟先。 永遠都有呢啲嘢㗎，係啊， 打唔到啦。 但有陣時幾好啊，即係笑下自己咧，我覺得都係即嗰日嘅樂趣嚟嘅。 係嘅，係嘅。 講翻嗰隻手錶啦，即係太陽能嗰啲，我就冇。 乜嘅，因為我成日覺得哇冇太陽咧，咁就大件事啦咁樣。但係我想講呢啲咧好簡約嗰啲手錶咧，因為而家真係出咗好多唔同嘅顏色，黑色我覺得就基本盤嘅啦，其實男仔女仔戴都得嘅。跟住我而家咧會買到嗰啲咧，就係佢會有啲 nude 色啦、玫瑰金啦，譬如我有一隻咧係 nude 色嘅錶帶。襯一個玫瑰金嘅框，但係佢乜嘢 function 都冇，佢真係就咁電子錶，睇時間，完，即係佢冇話嗰啲 最簡單、最簡約 啊，係啊，我覺得咁，喂，隻錶其實你還原基本部，你隻錶其實要嚟做咩？即係咪就係睇時間啫嘛？係 啊係啊，啱啱睇時間啦。 咁然後我咁你再而家唔同啦，其實手錶你係可以愛嚟做一個穿搭嘅咁樣。咁我自己覺得我嗰隻綠色嘅錶帶襯玫瑰金嘅。框，我覺得好好啊，因為我好中意著啲連身裙嘅，其實，我就算著花裙都好啦，有時我會覺得，哎呀，我著花裙，我戴咩錶呢？而又不失一個少少型格，咁如果我著花裙，跟住我又戴嗰啲，老老土唔可以叫老土嗰啲，即係好vintage 嗰啲錶啊，你其實襯到嘅，你可以玩到成個，係啦，你可以玩到成個復古嘅風格喎。但我嗰日其實我又唔係好想復古，我又想型少少，可能我係襯波鞋出街嗰日。咁如果你碎花裙，你襯波鞋，咁我覺得襯嗰啲好復古 vintage 嘅錶好似未好啱熟，跟住我咪就係戴呢啲digital 最簡約嗰啲 digital 嘅手錶咯。 哦，而家咧 咁，我覺得啊幾夾喎，夾落去件衫度。 係啊，就係因為而家咧手錶都變成咗好多時尚嘅朋友咧都會將佢愛嚟穿搭啊，咁又好似有啲功能咁樣啦。咁所以咧，我見好多廠商咧，佢哋出呢啲叫做電子錶嘅時候咧，佢哋都喺個電子錶嘅設計上邊可以咧就係燒大家荷包啲錢啊！即系你可以买好多唔同嘅錶帶，就冚个錶玉上去喎。而家都 系啊，系啊，系啊。其实好多錶你真系就系攞去就定换条錶帶， 系啊， 又 OK， 或者你自己换咧，其实都系方便嘅。咁跟住就只要我觉得你衬翻嗰个錶玉咧，嗰、那个錶錶面啊，嗰啲嘅颜色咧，其实就 OK 啊。甚至乎如果你讲紧 digital 嘅手錶啦，我哋而家最流行，我哋会戴头先我哋讲跑步。 是啊， 我哋会戴嘅表其实已经出得街噶，嗰啲表都穿搭都冇问题噶。 系啊，而家咧好多表咧，特别系户外用嘅表咧，佢哋会比较上偏向荧光色嘅，即系系啦，荧光黄或者系荧光橙，甚至乎咧有啲就迷彩色嘅。咁如果啲 迷彩好型啊， 系啊，好型啊。呢类表咧，如果就咁出街，其实会唔会 over 得滞？如果譬如衬西装一定唔得啦，衬西装一定唔得啦。 西装我觉得其实你可以拣翻黑色啦。或者睇你套西裝係咩色咯，譬如如果你係灰色嘅西裝，我覺得襯迷彩都好靚嘅喎。 灰色西裝，咦係喎、哦。 同埋我哋之前咪講過，其實嗱，當然又係要睇場合啦。我哋又講翻嗰個101啦嚇，即係最基本盤啦。你係講緊乜嘢場合先？譬如小白，如果你嗰日你做 MC， 我又以你為例啊。你襯一套灰色嘅西裝，但係你嗰個 MC 嘅 job 其實都係 casual 嘅。你襯波鞋嘅西裝襯波鞋，而家都好興噶嘛。 係啊係啊。 係咪？咁然後你可以戴隻迷彩錶，戴隻手錶，我覺得都型嘅喎。 又係、 哦。但調翻轉，如果你話你嗰個 MC 嘅場合，你同樣都係一套灰色嘅西裝，咁、但係你襯翻係一條收腳嘅西褲，要襯尖頭皮鞋嘅，咁當然你就要襯翻一隻咧，即係我哋叫做 decent 啲男士嗰啲腕錶咧，即係型啲嗰啲錶啦， 閃嘅銀色嗰啲係嘛，係啦， 都唔一定要貴嘢嘅，你就算黑色錶帶，好簡單，我哋成日講嘅 C 字頭啊、S 字頭，即係窮洞窿大乜乜嗰啲咧，我覺得嗰啲都係超值，我覺得個 CP 值好高嘅喎。 哦，咁都係喎， 你戴嗰啲 IW 乜嗰啲，咁有另外一樣嘢啦，係咪？ 係啊，係啊，係啊。 咁你再升呢啲嘅，咁你跟住你可能你真係戴隻 low 嗰啲咁，咁啊另外一件事啦，即係你隻手錶要好出啦，我覺得就係會。 哦。 咁你純粹播襯衫，我哋 daily 穿搭嘅。咁如果你話唔係嘅，我身家大把嘅，我隻隻都係 low 嚟，我真係攞 low 嚟襯衫啊咁。 咁冇得好講。 It's okay， 唔係繼續有得講嘅。It's okay， 我覺得好好添，係咪先？冇問題嘅噃。咁、但係你話我又唔係㗎，咁我可以好多隻窮洞窿，唔同款嘅咁嚟襯衫，襯西裝都得嘅喎。 哦，係、哦，其實牛仔衫或者牛仔褸都係襯任何錶，又好似係啱啱數喎呢個。 冇錯冇錯，所以你覺得西裝啊呢啲其實冇問題嘅，我覺得呢啲真係你話我襯翻而家好興嗰啲電子錶又得啦，跟住你話你襯啲好傳統嘅腕錶，我覺得都係冇問題嘅。 咁啊，即係仲有好多配搭嘅方式啊嚇，咁我哋下個星期又再揾阿海傾啦，因為今日都時間差唔多啦，下個星期再見，拜拜， 拜拜。 我係晨光第一線嘅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 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晨光第一 早晨，早晨，朝早7:07嘅早上啦，咁啊，欢迎听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边啊，先有白元浩小白喺度啦，仲有咧就系船仔喺度嘅。 早晨， 早晨，有啲嘅射击练习通告啊，咁啊要同大家睇睇咯。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今日由早上8:00到晚上9:00。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唔知会唔会落雨呢？ 会，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啵啵两声之后咧，晨光交通天文台啊 ，Didi 都已经喺度啦。早晨 ，Didi， 早晨。 咁啊，28度嘅气温底下咧，咁啊，同我哋先望一望出边嘅交通情况系点咧？因为有阵时啊落雨洒下，又突然之间太阳白白又出翻嚟咁啊，唔知道会唔会影响到道路咧吓 ，Didi？ 系啦，冇错，好彩今朝早咧啊，我嗰时翻工咧就好似冇落雨啦，个天都见到蓝蓝地白白地。 我翻工嗰阵时候，我今日都翻得早。其实我今日4:00已经翻咗嚟， 哇！ 系啦，咁我嗰阵时就落好大雨添啊！ 哦， 我哋点啊？你两个 咁多嘢我嘅， 系啊系啊， 我真开心啊！ 快啲上契啊！你两个咁 夹，咁又唔使夹，系开心啊！ 仲喺度握手喺度面前， 咁咪好咯！阿船仔真系好啊，又平易近人又 nice， 真系开心。 系啦， 阿船啲拍档真系好啊！ 佢啊一见到你入嚟，即刻戴翻个口罩添啊！点 解啊？ 吓，佢惊自己个尊容吓亲你。 哦，咁又唔会， 唔会噶 ，Didi 会接受我。所有的面貌 是咩？ 咁、又唔差船仔咩？你咁讲噶？ 我哋睇翻交通先， 唔讲啦咩？你都觉得自己唔应该咁讲啦，都 OK 嘅吓。好啊，讲翻交通啊，几好噶。今朝早暂时咁多条隧道同路面咧都系正常嘅。咁另外提一提大家啦，都系爆水管封路啊。喺慈云山嘅惠华街咧爆水管，惠华街去慈正村方向近住慈云山中心仍然系全线封闭啦。咁车辆不能够沿住云华街咧去翻惠华街噶。咁另外荃湾嘅美环街咧都系爆水管啊！美环街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啦。咁同时西流角路来回方向近住美环街嘅部分行车线都系封闭。咁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啦，42号 M 同埋243M 咧都要改道行驶嘅。咁啊，油麻地嘅海宏道有路陷啦，海宏道去翻佐敦道方向近住文昌街嘅休憩花园部分行车线咧都系封闭嘅，就系咁啦。 嗯，咁啊都算系唔错啦吓。 系啊，不过今朝早咧翻工咧见到荃湾美环街咧好似差唔多做完啦，希望。快啲搞掂啦，因为咧部分行车线封咗咧，都好似你哋话争几礼计系嘛？ 系啊， 系啊，咁啊见到佢哋好似执嘢，希望快啲啦。同埋咧，嗰两条巴士线改咗路咧，就快啲行翻原有路线。咁而家等运输署通知啦。 嗯，最紧要唔好影响荃湾嘅居民，影响得咁耐。 系， 冇错。咁又唔系咁讲，唔系荃湾嘅，全香港嘅市民都唔希望咧有影响嘅。 咁梗系啦，特别系荃湾居民会住喺嗰度嘛。 系啊， 系啦。 咁啊，想有呢个。 咁啊，听日就帮我哋睇下啦。啊，听日系啊，听日。Irene 添， 系啊，都 睇唔到啦。 可能稍后啦，稍后咧，荃湾可能会开翻，我都会同大家即时报道嘅。 麻烦晒啲啲， 系啦，有啲好嘢咧，都系同大家分享下。 系 学生啊，优惠啊，留意啦。 关我事喎， 关你事啊，船仔。嗱，九巴咧几好噶，就宣布啦，为期推出2个礼拜嘅过海，过海半价优惠。咁咧就涉及有成30条嘅过海巴士路线啦。由7月19号，即系星期三，即系琴日开始，至到8月1号， 系 啦，星期二啊，由琴日至到8月。 一號星期二期間咧，合資格持有香山。唔係向學生持有學生身份嘅個人八達通嘅學生啦，就可以享受呢個30条嘅過海路線半價優惠啦。不過咁我記住喎，半價優惠咧就適用喺全額車費，你唔好諗住有啲咪中途上分站咧都可以半價，唔得，係要全額嗰啲。 全額嗰啲 係啦，就唔可以中途站上咧上半價嘅，要全額啦。咁所有30条路線都得，記住，不過有4条路線唔得嘅啫。呢4条大家記一記啦，108号就由寶馬山去啟業村啦，613A 秀茂。平嘅安泰西村就去翻杏花村，咁另外 P968 元朗西去铜锣湾，同埋 P960 兆康站去到会展站，喺呢4条巴士线唔适用啫，其他咧就全部都适用嘅。 嗯，咁啊船仔都啱用，啱 几好，因为过海好贵啊啲巴士， 20几蚊啊， 系啊， 如果点到点都几舒服噶， 点到点舒服，唔使行咁多嘛。不过港铁其实又舒服，因为佢有而家有个会展站啊嘛， 系啊， 会展站一格格上嚟就哇到啦咁样， 系各有取舍啦。 各有取舍 啊！唔系净系去会展嘅，咁啊其他过海路线都有半价优惠，学生吓咁啊，或者你唔系去会展，去其他地方都可以用到咯。 系啊系啊， 咁啱系适逢呢一个书展同埋动漫啦。嗱，书展咧就7月19到25号啦。 嗯， 咁动漫咧就7月28到8月1号，都喺湾仔嘅会展举行啦。咁咧都几贴心啊，九巴有多条嘅九巴过海路线咧，就系会特。燈是開辦的，即夜市的時候就方便大家去打書釘，好嘢都不走，所以夜書市。但是這些特別巴士路線記住只是星期五星期六，夜晚差不多臨到結束的時候就會有的。這幾條巴士線都可不可以講一講？ 可以可以， 就是特登開貨會展的，夜晚黑的人好夜走，方便你們搭車。就有10条的巴士路線，就是 111R 就是由觀塘去回會展。另外148R 咧就係青衣去翻會展，191R 咧就係將軍澳嘅康城站啦去翻會展啦，108R 啟業嘅，168R 就元朗西去會展，134R 荃灣嘅灣景花園，依度啱喎，荃灣灣景花園喎，喺我屋企附近啊。咁另外178R 咧就 我知道你住邊嚟㗎，以前不嬲淨係支住荃灣， 唔緊要啦，聯和墟嘅。咁另外咧603R 咧就安泰西去翻會展啦，150R 就係屯門嘅欣寶路去翻會展，同埋176R 咧元朗嘅新田去翻會展附近嘅。咁大家留意啦，有10条嘅特別巴士路線啦，就係俾你。7月21和22星期五、星期六啦，咁就係臨近差唔多結束嗰陣時咧，就俾大家方便咧過海嘅。咁呢啲巴士線咧都可以享受到半價優惠噶。除咗頭先我講嘅 P960 嗰個兆康站至會展站冇，咁大家如果想搭嘅話都睇清楚啦， 係啊， 先或者上網站而家 上網就一定有啦。 只不過我就略略講啦。 做呢啲優惠，巴士公司仲大大個 banner， 大大宣傳啦， 擺出嚟。 咁對學生嚟講都好嘅，或者來回2-3次咁都慳翻成幾廿蚊。 係 喎，係啊， 即係買。再轉書 好重咁啊！再 就係啦，翻咗 或者漏咗買一本書，想想買嘅，咁又可以再翻翻轉頭 啊！幾好 慳得就慳咯，係咪啊？ 同埋可能每一日睇嘅書又諗住唔同咧，今日諗住睇歷史嘅，咁啊聽日睇偵探嘅咁樣。即係或者睇小説嘅，咁所以有唔同主題嘅，即係自己都安排一下，咁你咪去多幾日咯。如果跟住價錢優惠， 係啊，所以九巴我覺得幾開心㗎。依個學生優惠咧，依兩個禮拜啊嘛，咁啱適逢書展同埋遲啲動漫咁樣咯。咁當然啦，你唔係去過去，你唔係話去灣仔嘅，咁其他地方都好多地方， 係啊，過海就得啦， 係啊，或者你去周圍去北角行下筲箕灣啊、銅鑼灣啊，都得㗎嘛。 搭車過海行下山又得喎。 係啊，學生優惠咯，依你都可以帶阿仔仔啦。 阿仔。咦，阿仔 學生優惠 咁佢本身都有已經有小童啦。 啊，係喎，小童喎，係啊，你未過呢個12岁啊， 未啊， 遲啲啦，期待啦，啊，遲啲書展你都有份嘅。 而家都有份，我都會帶佢去噶。 哦，都會帶佢。 係啊，即係等佢睇下。 梗 係 要佢啦，我係好中意帶。 即係個氣氛好緊要，令到佢覺得咧，書本其實係日常生活中經常都會接觸到嘅，即係令到書本又覺得係我哋嘅朋友，咁佢就唔會好怕拎住本書。即係我亦都想佢咧。接觸多啲書嘅時候就唔好淨係掛住個平板啦，呢個 係 好多家長希望嘅一樣嘢嚟嘅。 揸實體書咧，同揸住嗰啲電子版咧，爭好遠嘅感覺。 係啊， 我就係咁樣諗 咯。個質感都有少少不一樣嘅。咁有陣時睇完之後揭嗰下咧。是有个满足感喺度嘅， 系 啦。如果唔系你一个电话咧，你可以做晒做嘅太方便啦。所以点解有啲叫读书嘅叫做生产商，佢特登出一啲叫做装置咧，净系俾人睇书咧。因为你睇书嘅时候唔想有其他人揾你，即 即係影響你嗰個讀書嘅情緒同進度。 睇睇下嘟嘟嘟嘟咁啊！ 係啊，一定有噶，係啊，咁啊。 而且你咁繁忙咧，更加啦，小白啊，咁多課。 譬如我仔仔嗰部機咧，咁佢都有陣時可能 join 咗某一啲嘅課程，嗰啲課程都會有啲廣告彈出嚟啊。咁唔多唔少點都有啲影響。但如果佢唔即係佢喜歡拎住本書揭嘅嗰只閱讀嘅話咧，我覺得係一件好事嚟嘅。 係咪？其實睇多啲書啊，其實真係可以增長知識嘅。係 啊， 係 啊，真係。 希望大家唔好成日揸住個手機喺度玩咯。係 啊， 即係好少而家見到小朋友咧喺個巴士啊或者喺個港鐵度咧揸住本書，多數都揸住個手機。係 啊，以前咧我哋搭巴士，因為我搭長途車多，咁你悶啊嘛。係。你真係拎住本書要睇嘅。 係。 如果而家就梗係電話就好方便啦。排隊其實而家啲人唔驚排隊嘅，而家其實大家都，因為你排隊你咪拎住個電話去睇咯。 係因為太多資訊啊，太豐富。咁但係始終嚟講，小學生又好，中學生又好啦，多啲睇書啊，可以增長自己範疇知多啲，其實好好多嘅。 係啦，係啦。 係啊。 一個個 chapter 咁睇啊，有成功嘅感覺。 係啊，咁啊好啦，你帶我真係開心。 有好啊，會係會。 記住把握兩個禮拜啊，書展至到幾多時啊？至到7月25日咋。 是好记得 okay, 记得记得唔该晒 Didi。咁天气方面呢要问一问船仔啦，咁走出去喽，唔知道你係熱親啦淋雨啊定係冻親定係点呢？ 咦，而家冇落雨喎，天气呢都几好喎。 係咦，咁真係唔错喎，我仲听到雀仔声添。 係啊，我都好鍾意港台呢一个位呢係有雀仔声㗎喽。 啲雀仔仲喺你前面㗎应该係咪？ 我唔知喎， 你 可以 望一望。 飙到佢喺头顶囉。 头顶係咁你小心啲喎。 哇！好彩我而家咧系一个有盖嘅地方，佢应该喺我个盖上面叫嘅啫。 可能啦，或者人哋捉紧个巢，你喺个雀巢下低咧。 唔会嘅，佢会睇住我嘅。 好，咁天气方面就都唔算唔错啦，系嘛？ 系啊，嗱，不过咧之前譬如台风啦、打风或者即系最近都有几阵骤雨噶嘛， 系 会唔会觉得啲即系啲衫好似好难干啊？ 都会啊，我自己嘅做法就系、如果发现嗰日个天气唔稳定嘅话咧，或者真系潮湿得滞啊，咁我都索性啦，不如。开呢一个嘅抽湿机，即係搵间细细地嘅房，咁就开抽湿机。然后呢我嘅抽湿机通常我做法呢就会开譬如几个钟头，又系 set 时间制，我最中意 set 时间制，跟住就等佢自己熄咁样囉。我通常都系咁样嘅。 哦，咁但係如果係譬如即係唔關晾衫嗰下事，因為我之前係真係試過幾次呢，都係可能洗完啲衫，咁我等擺喺度晾啊，已經係件衫洗出嚟本身有噏味 咯。 嗯嗯，哦，係啦。咁個原因呢，原來係因為我哋件衫未乾曬嘅時候，然後有一啲細菌啦、或者油脂咧係未洗得乾淨，咁就會喺你嗰啲半濕嘅衫上面咧會繁殖或者係會分解，咁就會有一陣唔舒服嘅味。咁、尤其是咧我覺得尤其是而家雨天咧。真係好煩啊！係啲好容易有噏味啊！ 會啊，所以要乾透先至得噶，乾透先收。因為一件衫咧，佢有咗噏味之後，你發覺洗多幾次，好似啲噏味硬係凝住仲喺度咁，唔知感覺咧、 我都係咁樣覺得啊！之後我就啊唔係幾好，不如抌咗佢啦。咁不過咧，原來你可以有其他選擇嘅，即係除咗係乾透之外咧，其實你揀嗰個洗衣液咧都可以揀得好啲嘅。尤其是譬如个洗衣液呢是讲到明有殺菌功能啦，然后有这个即是可能个清洁的程度或者去污力比较强的洗衣液呢、通常都可以抑制返那个你件衫上面的噏味的。咁同埋呢记住洗衫就唔好湿到佢满晒，通常尽量就喺个洗衣机八成度啦，因为你如果件即是你个洗衣机变太多衫呢，就有可能你嗰啲洗衣液根本就冇办法去浸透晒所有衫啊，咁所以根本就洗唔干净。 咁要注意啊呢、這个，同埋咧有阵时即系洗衫啊、晾衫呢啲咧，即系要有啲心机嘅。即系你晾衫嘅时候，你晾得唔好，可能嗰啲有啲位接埋咧，其实都一样会有噏味。 哦，系啊，你可以试下，如果系咁咧，你可以试下用拱形嘅晾衫法咯。 哦、 即系咧咩意思？拱形嘅意思即系话一啲长身嘅衫或者毛巾咧，咁就挂最出边嘅，中间嘅地方咧就挂翻啲短身少少嘅上衣。 我有啊，我有用呢个方法噶。 系啊，咁通常都系快乾啲，快乾啲嘅喎。 系啊，我都覺得係，同埋有陣時啊，晾衫嗰個衫嘅分布咧，都係有少少咧， 物理嘅情況，好似上 physics 咁樣嘅，即係你有辦法令到佢咧係可以乾得快啲。其實就算喺屋企咧，我開抽濕機嘅時候啦，嗰、那個衫咧，嗰、那個震啊，嗰、那個震色咧，我都係有諗過度過先至撳嗰個掣。我硬係覺得咧，諗過之後係可以令到你自己每一次慳少少電嘅。 原来你系谂悭电啊！ 我系谂悭电 噶，我以为你系谂纯粹件衫会唔会干得好啲？ 咁又要件衫干得好，又可以悭到电啊嘛！我哋梗系谂呢啲噶啦。 哇！你嘅生活好有智慧啊，小白。 梗系要啦，你都要加油啊！ 好啊，咁同大家讲埋今日嘅天气啦。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大约系31度，吹和缓东南风。展望未来数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啊。 好，唔该晒船仔嘅。咁啊，出边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就系属于1至2低水平嚟嘅。咁啊，朝头早我哋亦都一齐上堂，上晨光大学呢一堂。 晨光大学。 好啦，朝早7:22嘅时间，晨光大学咁啊，电话旁边已经咧就打咗俾啊澳洲注册营养师李淑萍 Mimi 喺度嘅。早晨 ，Mimi。 早晨。 咁啊，上星期都有提及过咧，一啲就系关于运动啊，同埋营养方面咧，点样嘅叫做调配，可以令到大家吸收得好啲啦。咁但系其实仲有好多呢一方面咧，都好想咧就 Mimi 再帮我哋补充一下嘅。咁啊，例如喺我哋运动之后咯。嗱，運動之後其實有冇分入唔同運動，然後佢嗰個嘅營養吸收係有所不一樣咧？即係例如我跑完步或者我游完水，其實佢嗰個營養吸收係咪會唔同？定還是冇噶啦？千篇一律都係一樣噶咧？你做完運動就一定係吸收嗰一類型嘅嘢嘅咧 ，Mimi。 其實都會幾接近嘅，除非你真係做咗一啲可能佢講緊跑馬拉松啊嗰啲嘅比較劇烈同埋長時間㗎啦，咁就會有少少差別，唔係基本上都會好相近，就係講緊呢我哋做完運動嘅頭30分鐘，其實嗰 part 嘅時間呢，以往好多人話哇好吸收啊，唔好食嘢嘅做完运动。 係 啦，又话会肥啊，好多好多坊间所讲嘅。咁但係其实呢头嗰30分钟呢就係所讲嘅运动康复黄金期。 咦，有啲咁嘅事？ 我反而係更加好添啊。 係呀係呀，我觉得呢就吸收好吸收係一件差嘅事。其实好吸收呢係一件好嘅事。吸收即是话你食咗嘅嘢呢身体收到嘛。咁但个问题就係用唔用到呢个先係最重要嘅。咁但你运动咗啦嘛，系咪？咁所以呢身体係要需要有返啲营养啊，咁俾佢康复返嘅。 哦，哎呀，我係超级吸收嗰啲嚟㗎，飲水都胀㗎，即係听完 Mimi 嘅所讲之后呢，我开始有啲安慰自己嘅感觉啦。原来吸收係一件好事嚟㗎。 真係啦，係呀，人要有吸收营养先可以有健康。是啦，咁所以呢第一样嘢嘅话就係、是、首先水分，水分好紧要 㗎。咁飲水先啦，係啦，咁唔一定就飲嗰啲叫做运动飲品，先飲水先。 嗯，咁你可以飲运动飲品嘅，但係就係要睇下你究竟做嗰个运动佢嘅时间长与短。 嗯，哦，咁其实会唔会计嘅？例如我做咗15分钟嘅运动，我大概系可以饮几多水，或者我系可以饮几多运动能量饮品啊？如果我做2个钟头嘅运动都系带氧嘅，咁我系咪先有 quota 去到饮呢啲嘅运动饮品，定还是都系饮水会令到我身形更加好咁样嘅咧？ 嗱，你问得好好。咁其实如果15分钟运动嘅话咧，咁就饮水就得噶啦。咁而饮几多嘅话，就系你睇下啦，你口渴啊，咁啊饮啦咁，或者如果出汗，咁啊饮多啲啦咁。唔好意思，突然间沙咗声。 哦，唔紧要，唔紧要，系。 系啦，咁就如果你话睇下。需要飲幾多水，我哋有一個方法嘅，就係你最好做運動前呢就上磅，睇下自己幾重。 係，上磅前，好 ，OK， 跟住 冇錯啦。咁跟住之後呢就做完運動後有上磅。 係。咁啊，睇下自己減咗幾多啦。即係我係嗰啲走嗰啲咧，就應該係走咗嗰啲水腫啊，係啦。我成日都覺得自己做完運動之後咧，個人係一定 走咗好多水噶，我系超大汗嗰啲嚟噶。 唔知你成日都同我讲，我话哎，我上镜好水咗，你就叫我咩跑十 K 咁样。 系啊，你以为我呃你噶？我唔系呃你噶、 啊。我觉得哇，你系咪呃我？ 我梗系我对你咁好，系想你上镜嘅时候咧，个人望起上嚟。即係更加省鏡，所以先叫你跑十 K 啫嘛。 係咪㗎？ 梗係啦，你問 Mimi 啊，係咪啊 ，Mimi？ 做下運動係可以幫助水分嗰個嘅，即係去水嘅都係真嘅。但我哋又唔要缺水， 係 啦，唔要缺水，你知唔知啊？ 咁啊，飲翻少少啦嚇。咁你頭先講話做完運動之後磅啦， 補一補嘅，係啦。咁你上咗磅之後，知你落咗幾多磅啦，係咪？ 係啊，係啊。 咁你就將你落咗個磅以克去計嘅， 係以克去計， 係啦，克唔係千克，係克 gram， 係 係啦，咁就乘一點五倍， 一點五倍。 系啦，即系举例，如果你落咗500 gram， 系 系啦，咁你就将佢乘翻 1.5， 即系话出嚟有750 gram。 哦，哇，要好精准、哦，咁啊弊家伙啦，因为我屋企嗰啲电子磅可能即系都用咗都几廿年啦。 嗯， 嗰个电子磅咧最多都系话俾我听系几多磅或者几多0.5磅，佢冇得好精准、哦，咁我就点算好咧 ，Mimi？ 咁大概啦，系啦，咁你会知道之后，你就将佢乘1.5倍啦。咁、 嗯、 因为咧水同埋即系我哋身体出汗又系水， 系 咁我哋饮嗰啲又系水， 系 全部都系其实 gram 就等于 mil 嘅毫升。 哦， 咁你就要知道哦，原来我少咗750毫升嘅水。 哦， 咁你就要知道每日我哋大概建议2000毫即系2公升水啦。 系啊系啊。 系啦，咁你就2公升嘅水，再要记住加翻750毫升嘅水。 系 呢、這个就系你补水足够而你冇缺水啦。 哦，嗱，咁有好多朋友就话头先即系咪提及过就系食做完运动之后即刻食嘢就吸收会大反弹咁样啦。咁如果我喺嗰半个钟入边，即系黄金吸收半小时。我是冇食到嘢嘅，咁我身体其实又会有啲乜嘢其实唔系咁理想嘅情况呢？ 如果你真系可能做啲耐啲运动，一个钟啊，或者一个钟头以上嘅，咁、 嗯、 其实做完运动后又唔系食大餐嘅，咁少少地可能饮杯奶啊，食、 嗯、 个乳酪或者食个水果咁，咁、 嗯、 所以呢啲就最好。如果你真系 miss 咗嘅话，首先记得饮水啦，或者可能你嘅运动系做多过90分钟以上啦，咁你可以饮下一啲嘅运动饮品。 哦，90分鐘以上先。 咁其實運動飲品都可以補咗喺一個水果入面嘅糖分嘅，已經有多噶啦。 係、哦、 啦，咁所以其實都等於食咗啲嘢。 係。 咁如果你話我運動飲品飲唔到，淨係飲到水嘅，咁、 嗯、 就之後真係唔好太過拖延你食下一餐嘅時間咯。 嗯、 就要食嘢噶啦，坐低係啦。 明白明白。咁所以咧，即係做完運動之後咧，就聽翻 Mimi 講啊，吸收翻啲水分啦，咁、少少嘅糖分啊、電解質啊咁。就唔好諗住呢，哎，我呢排 keep 啊，純粹喺網上面啊，即係 Mimi 成日都話啦，好多朋友其實喺網上面見好多謬誤，對於營養嘅謬誤呢就以為真嘅，咁啊跟咗佢，例如就啊，我淨係食雞蛋得㗎啦，咁其實真係完完全全係因人而異㗎，呢啲係要經營養師呢去到好好地調配先得嘅。咁所以呢，大家做運動呢，喺呢個天啊，特別天口熱嘅時候呢，記住注意呢，就係補充返水分啦，適當嘅糖分啊、電解質呢啲，咁就可以繼續安心做運動啦。 嗯， 好啦，咁今日就倾住咁多先，咁啊把声有少少沙 ，Mimi 你多啲抱养啦吓，咁啊休息一下先，下个礼拜我哋又再麻烦你啦。 好， 好，唔该晒 Mimi， 拜 拜， 拜拜。 时间嚟到早上嘅7:29啦吓，出边28度嘅气温，咁啊先听听新闻简报，转头翻到嚟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新西兰第一大城市奥克兰市中心发生枪击案，当地媒体报道，枪击事件已经造成包括枪手在内3人死亡，另外有多人受伤，伤者之中包括至少1名警察。事发在当地时间上午7:多。 新西兰警方已经封锁奥克兰市中心主要街道，受到事件影响，大批公共车辆被迫改道或者是取消。连接俄罗斯的克里米亚大桥遇袭，以及黑海港口农产品外运协议失效之后，俄罗斯连续两晚对乌克兰南部敖德萨地区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批评俄罗斯刻意攻击乌方出口农产品的地点，指受影响的不只是乌克兰，还有全世界想要正常安全生活的每一个人。俄罗斯国防部就警告，今后驶往乌克兰黑海港口的船只将会被视为潜在的军事货船。另一方面，中欧五个国家由于担心乌克兰农产品改经其他渠道出口，影响当地农民利益，要求欧盟将乌克兰农产品进口禁令延长至到今年年底。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不会出席在南非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南非总统府发表声明，说南非和俄罗斯双方一致同意普京将不出席8月22至24号在约翰内斯堡举行的第15次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将会代替普京出席会议。声明又说，将会在适当时机发布首脑峰会之中探讨的实质性问题和其他外交政策问题的全面声明。国际刑事法院3月针对普京发出逮捕令，由于南非是国际刑事法院的成员，普京到访当地，南非有义务逮捕他。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里结束在中国的4日访问行程，他昨晚在北京总结行程的时候说，此行与中国官员进行了非常热情和富有成效的会谈。克里说，双方重点讨论如何令到年底在迪拜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8次缔约方大会取得成功，以及如何制定2025年国家减排目标。双方同意致力于将可再生能源融入电力行业以减少碳排放，以及同意关注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特别是甲烷的排放问题。他又说，美中官员将会在几个星期之内再次会面。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朝早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下周中期天气渐转唔稳定。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先报告有关渡轮嘅消息啊。咁啊，因为船只机件故障，现时珀丽湾至中环喺7:40、8:40同埋9:40，而中环至珀丽湾系8:10、9:10同埋10:10嘅渡轮服务咧，就会改由巴士营运。咁大家留意啦，如果系坐珀丽湾来往中环嘅渡轮嘅话，咁要留意啦。咁稍后咧就会部分嘅航线系改由巴士营运啊。咁至于路面方面咧，荃湾嘅美环街较早前因为爆水管啦，曾经系封闭咗部分行车线嘅。咁啊，啱啱收到消息，嗰度啲封路就开翻晒噶啦。慈云山惠华街就因为爆水管，惠华街去慈正村方向，跟住慈云山中心对开嗰段咧封晒路噶，受影响嘅驾驶人士请改道行驶啦。隧道方面暂时所有隧道畅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你上咗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未啊？ 我就一早登记咗啦。 登记完记得要同屋企人讲你嘅意愿。 因为医生要得到你家人的同意才可以做器官捐赠手术，还要鼓励亲友去登记啊。香港每日都有很多病人急需器官移植，快点去 www.codl.gov.hk 登记啦。器官捐赠我愿意，家人知道我意愿。 你记得吗？ 请忠于自己，青春必须勇敢。 第二十七届太阳计划的主题是我敢青春，成就梦想。现在就带大家翻翻去2014年的暑假。 要知道青春敢于幻想，要走得远，排除路障。 由郭富城主唱的第二十七届太阳计划主题曲《青春感想》，有没有勾起你的回忆？逢星期二晚上九点至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音乐情人郑子诚同你回味公共广播九十五年我们的歌。 从来无自夸。 二台话你知。你有冇听过越南水上木偶表演啊？ 听过，佢系越南传统嘅文艺表演，有接近1000年历史。表演方式系喺水池上面搭个舞台，由隐藏喺后台嘅演员用长线或者系竹竿咧操纵木偶，令到佢哋做出唔同嘅动作。 由于操控木偶嘅演员要长时间浸喺水中，佢哋演出前会用老姜按摩身体，可以令成个人暖啲，唔怕冻。当然都会着一啲防水嘅衣物。 制作表演用嘅木偶用料咧都非常之讲究噶，例如会用无花果树嘅树木做材料，贪佢够轻身，纤维较硬，浮力大，而且咧唔怕虫蛀。 以前水上木偶嘅剧目都系以农村生活、历史故事或者神话传说为主。不过依家由于国际交流上嘅需要，会增设外国故事作为剧目题材。例如安徒生童话故事、丑小鸭、美人鱼以及白雪公主、阿拉丁神灯等等。 想知道更多关于少数族裔的资讯，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六点至八点的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超 B 私分 二台话你知， 放心啲啲 BSE。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恭喜晒所有考得理想成绩的考生，考得不好都不要紧的，水到绝处是风景，人生仲有很多可能性，放榜不是终点，是新开始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一路陪着你。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O、小白、 嘉明、 船仔， 晨光第一线。 光第一线，嘉明。早晨，嘉明。 早晨啊， 早晨，嘉明。 早晨啊，小白。 早晨啊，嘉明。 早晨啊，算仔。早晨啊，各位嘅晨光听众朋友，寻日我哋就节目大调动啦，因为有 DSE 呢件咁大件嘅大嘅指示啦，咁所以我哋今日咧回复正常嘅节目啦。咁我今日咧想讲嘅其实都可能关啲考生事噶， 哦， 因为佢哋都可能会谂下啊，就算考得唔好或者考得好，都会想 揾工啦，系咪？你想讲？ 可能系其中一样嘢，不过我纯粹系谂住短期之内放个暑假，都会揾啲开心嘅地方去噶。都要找一些办法去庆祝一下的。我知道有些都还是童心未泯的考生们都会很想趁机会去一下主题乐园，或者去看一下巡游，但始终大热天时都会关注一下吉祥物人员，所谓吉祥物人员即是穿着那件衣服毛神神的，但现在真的这么热的天气后都还会做一些露天的巡游路线， 哦哦是啊， 但是好像文说入面件衣服会有风扇，而且现在即是科技先进的嘛，有内置的冷风机在入面的，已经是喷射 咁样咧，即系喷翻 啲 冻嘅。 就 系 嗰啲松松腰带咁样，跟住咪摆 咁样，唔知会唔会系咁啊吓？ 嗱，有乐园咧就话佢哋系有类似嘅措施嘅，譬如话咧，佢哋就系有啲足够嘅通风喺件衫入边啦，咁同埋每一节嘅演出时间咧都会有限制嘅，咁啊肯定咧佢哋喺所谓诶缩短佢哋暴露喺日光之下嗰个时间，因为即系始终你做一个巡游睇个乐园大细啦、嗯，基本嘅巡游路线都起码会巡成15分钟咁样样先至完成一次。 哇，其实都几热噶， 系啊， 30几度而家香港。 嗱，我哋想象下而家呢个天时。我哋去等個巴士咧，露天嘅巴士站都已經滴曬汗啦。何況佢哋仲要跳，又要唱，仲要著件咁厚嘅毛層層嘅衫、嗯，都真係辛苦嘅。 佢哋一定係好苗條嘅，我成日幻想佢哋。你諗下，哇！嗰、那個運動量又大咁樣、 啊， 排汗都起碼兩條毛巾都濕曬啦，攝喺背脊。如果當靚仔咁樣，係 啊，再加上其實件衫入邊咧係比起外圍嘅温度再高起碼5至10度嘅。 哇！ 即係譬如話我哋31度咁先算啦，搭正中午時分，佢哋係可能40度以上的高温之下，仲要去巡游表演、 哦， 所以都真系几高危的一个动作嚟噶。 所以咧，我有见过咧，佢哋即系即系同佢哋合作做嘢工作嘅时候啦、啊，见佢哋除低咗嗰个外壳之后咧，其实个外壳都要特别处理嘅、 哦， 即系例如系要抹啦、嗯，要消毒啦，同埋咧要摆一个即系通风嘅地方吹翻佢哋嘅，因为佢哋仲要计嗱，我下一场出场嘅时候咧系几时？佢乾唔乾得切，真係要諗乾唔乾得切，因為之前變咗水人啊嘛，佢哋喺入邊，乾唔乾得切啦？佢入邊有冇損位啦、嗯？如果有嘅話，要即刻揾人去收一收啊！咁樣，其實好多工作要做㗎、 啊。究竟譬如巴斯光年嗰套衫咧、啊，有幾多套嘅咧？即係你要替換㗎嘛？如果有啲細路仔啊唔爭勝，一切即係可能整 爛咗， 整爛咗，整歪咗，隻手指公歪咗，挨向後喎，咁樣 飛喎，嗰個掣彈唔到出嚟。 係啦，咁啊，巴斯光年就唔可以一。飞冲天噶啦嘛， 应该有几套可以替换嘅。不过我听过咧，入边听过其他人讲啦，咁佢哋就话到咧，譬如喺一个乐园入边，其一个 character 出场嘅时候咧，只能够喺乐园入边其中一个位出现嘅啫、 啊。 即系例如呢一位公主，如果佢喺出边巡游紧嘅话咧，佢连埋喺个城堡入边咧，佢都唔会喺度噶。 就算有另外一个演艺人员扮嘅， 系啦， 都 唔会 同步出现嘅。 系啦，因为咧。梦想只系得一个，而呢个梦想入边嘅主角亦都只系得一位嘅、 哦。但唔紧要啦，佢而家开阔咗呢个平行时空咧，系佢搞出嚟噶嘛，系啊，所以有两只。老鼠是 OK 的。 赖晒落去奇异博士到嘛。 两个两个可能嚟緊呢新嗰集 Toy Story 呢就有四个蝴蝶囉。 对、哦、 啊，好似 Spider-Man 咁样囉。 就係因为呢个套路佢就可以继续拍。 係一个 无限咁拍。 一个好耐弱嘅蝴蝶啊一个好勇敢嘅蝴蝶啊一个好友善嘅蝴蝶同埋一个暗黑嘅蝴蝶。 咁呢个系其中一类型嘅主题乐园啦，又或者其实谂翻之前咧，咪都几年前啊，有爆过咧喺呢一个嘅哈鲁卫嗰一轮咧，嗰、一批嘅演员就系另外一种嘅辛苦啦，因为佢哋又系要出嚟吓鬼噶嘛， 同埋化妆、 化妆啦，又辛苦啦，又出嚟又好大嘅活动量啦，咁所以佢哋嗰啲衫咧，即系呢啲嘅蛙鬼衫咧，又系冇乜得换啊，咁就出现咗好多就是，哎呀，原来咧着起上身好臭酸味啦，卫生情况唔系理想啦，咁样样， 讲出嚟都闻到啊， 系啊。一班嘅演艺人员都真系有啲辛苦，咁所以都经过一轮嘅周旋啦，咁啊元芳后尾留啲改善啦，咁啊即系跟翻而家呢一个大热天时嘅新嘅呢一啲措施方面又点样样咧？咁啊据闻咧都有啲乐园就话啦，不如咁啦，平时我哋巡15分钟嘅，而家我哋缩短啦，我哋巡3分钟啦，可能个路线减少啦，出现嘅时间少啲啦，咁大家唔使咁辛苦啦，咁当然啦，都会有一班嘅乐园迷咧就会讲啊，我专登入嚟。 系 啦，等咗成年，你排3分钟， 我都未排队，跌龙啊！ 你点三分钟代表咩啊？代表好短啊个时间。 系啦，咁但亦都有一批咧就好体谅嘅，都系只觉得健康至上啦。因为都试过，即系18年前，我记得都系2018年嘅时候咧，有嗰只狐狸出年嘅时候咧，据说有网民嘅片段影过咧，佢系巡游期间晕咗噶。 哦， 系啦，咁即系当然一嚟啦，会关注入边嗰位演艺人员啦。 系。 二嚟咧，啲狐狸咪就会觉得。狐狸真系晕咗啊！咁兔仔就走去扶佢起身啦、 哦。哎呀，好得意啊！ 上演一幕呢啲父慈子孝系嘛？即 系 如果胡迪晕咗，巴斯就去救佢咁样。 系啦，定因为系其他嘅角色都可以出动下。 出现咗米奇都有咁样。 会唔会系嗰啲细细嘅三眼仔就走嚟？ 系唔知系咪？嗰啲士兵系时候出场咯， 系绿色嗰啲啊，绿色嗰啲士兵 啊， 嗰啲绿色士兵都辛苦。 系啊，佢哋 化全妆噶， 同埋好贴啊，佢哋件衫。 佢哋贴到咧，你冇得用压缩风扇啊！ 哦，系、哦， 即系佢冇得吹胀自己，因为佢好贴噶嘛。 系， 哎呀，谂到都觉得好辛苦啊！其实呢一类嘅演艺人员咧，真系至万二分嘅敬意。我就有两三年冇入过去乐园嘅，不过我又问一下，即系小白啦，同埋嘉明啦，你哋入到乐园会唔会同啲员嗰呢啲叫做扮嘢嘅人啦、 啊，会 啊，会影相啊， 同佢讲啊。加油啊！俾心機，我都知好熱。 我有啊， 有一兩下呢啲咧， 有啊。 因為如果我入到去，我會講嘅，其實細細聲咯，不過 係啊，細細聲咯，唔好即係破壞咗小朋友嘅夢 想 啦。 係啊， 但係當下大家都係演藝人士， 係啦、 啊， 都明白佢嗰種嘅辛苦。 跟住、啊、可能如果我有帶埋仔仔去，佢又會我叫仔仔講嘅，因為我覺得個感覺特別窩心。跟住佢 有小朋友講出嚟， 摸摸個頭啊，咁樣都幾開心㗎、 哎。都係嘅，再加上即係而家咧，我哋政府都會有個唔同嘅呢個中暑嘅。指標啦，咁、所以真係見到大天使嘅時候咧，大家都會關注翻户外工作嘅時候，見得到佢哋咁辛苦，都係為咗氹大家開心啫、都係為咗俾大家有一個愉快嘅體驗啫咁。但係講開呢啲嘅吉祥物咧，嘉明都試過有啲朋友仔咧都係投身呢一個行業嘅，咁佢哋都話俾我知有少少嘅內情。咁、據聞咧有部分嘅吉祥物咧係有幾個特別多人想做佢嘅、譬如話老鼠嗰邊咁樣先算啦、原來咧就話反而咧係嗰兩隻鴨。是特别多人喜欢扮的。 是吗 是啦为什么呢因为呢第一它的 size 比较小只。它比起一些狗就会比较高身一点。它们的动作都会大一点。但是呢扮那两只鸭它们的动作是小一点的。比起老鼠比起其他的动物来说 是动作小一点比较可爱一点这样啦。所以呢 就算是男仔那只鸭入面其实都是女仔扮的。因为女仔才有那一种的小小的 detail 的味道在里面。而去到日本那个品牌日本品牌就有猫啊，又有嗰啲狗啊，咁据闻咧就曾经试过咧，有日本嘅牌子就请呢一位朋友去扮嗰只猫，就系有蝴蝶结嗰只猫啦。咁、但系佢就话，咦？睇翻嗰個表演入面除咗有佢出現之外咧，又有嗰只黑色嗰只，其實我都唔知佢系咩動物嚟嘅，系咪猫头鹰嚟嘅？ 都系嗰啲 friend 嚟嘅，系啦。 跟住咧又同場又有嗰只青蛙啦，咁但系咧又有呢一只蝴蝶结猫嘅男朋友仔出现， 哦， 系啦，咁 男朋友 D 系啦，就系男朋友 D 啦，咁呢只男朋友 D 咧突然之间好抢手， 系 好多演艺员咧想做佢呢个身份， 系 点解咧？就系、原来咧有一啲本身系有奇技嘅演艺人员咧，就系透过佢哋嘅动作先至可以演出，咁包括呢只嘅男朋友 D 嘅猫猫咧，原来佢系识跳 break dance 嘅。 哦，即系故事嘅情节系 啦， 应用翻落，即系 default 咗噶啦， 系啦，即系如果你要扮佢，你就有一套嘅动作，你要接受过训练，先至可以扮到呢一个嘅角色啦，咁先可以统一噶嘛。所有小朋友喺世界各地见到同一个嘅角色出现咧，都系一致嘅动作嚟嘅。咁、所以如果你要扮嗰一只蝴蝶结猫猫嘅男朋友仔嘅话咧，对唔住，入边嗰位演员一定要识跳 break dance， 喺、地下转晒嗰一种，仲要系 好犀利。令我谂翻起咧，即系我都识得一啲嘅朋友咧，就专系喺日本系列嘅超人咧，咁佢哋都会。模仿他们的动作但是呢当他们需要表演的时间以超人身份出场的时候他们是本身的底子很厚例如一部分是需要懂功夫啦要懂得打空翻、因为你还要穿着那件的服装的时候都要做到相应的动作那你在舞台表演的时候才可以令到台下面的人就哇有这个效果 真是超级英雄来的 嘛、 我有试过其实真的要身怀绝技 是的 即你要做很多训练你是 break dance 后去 翻要重训是吗做下大样先搞掂。 系啊，你要做 gym 喎、 一啲都唔讲开做 gym 啦，我都试过出席一个小朋友嘅生日会啊。咁呢个小朋友咧，男孩子嚟嘅，咁佢妈妈咧就邀请咗一位蜘蛛侠，咁就嚟做个表演嘉宾啊。咁当然佢嚟到嘅时候，梗系好犀利嘅出场啦，碌晒地啊，跟住跳晒上去啲台凳啊，咁样样啦。咁又会同小朋友互动啦。咁大家嗰个心情就觉得哇，好犀利喎佢咁。咁啊，越睇呢一班嘅妈妈们咧就越开心啦。咁啊开始拍片啦。除咗影小朋友之外，就蜘蛛侠太犀利啦。咁啊，妈妈嘅眼球。都被佢吸引咗嘅，咁啊，后屘佢做练场做咗好多好高难度嘅动作之后咧，包括咗系啲咩咧？一只手倒住立咁样样咧嚟个分腿啊！ 哇！ 咁我哋就哇，简直睇紧奥运咁嘅感觉啦！好啦，到完咗呢个生日会咧，我就问呢一位嘅主办妈妈：，你喺边度揾到呢一个超级英雄翻嚟啊？咁犀利嘅咁，跟住佢话佢本身咧真系跳开体操噶，佢、本身真系代表过某个地方出过呢一个奥运战噶， 真系噶，会唔会系我哋识嘅伟雄啊？ 唔知 讲下啫，讲下啫，叫做兼职唔俾啊！ 我承认头先嘉明讲嘅时候，我 系 谂住佢 嘅 个画面就 系 佢啊， 因为香港一讲体操就 系 阿伟 雄，揭开面罩就系佢咁样， 阿石先生咁样，究竟系咪佢咧咁样？ 要问下佢先知道、 啊。系、啊。When she smiles, I get shy. Can't look her in the eyes. I'm scared she'll realize I'm staring all the time. She's smartest in the class and also into art. So one day I just asked, can we grab lunch after class? She's like, nah, nah, nah, nah, nah, can't have my heart. Well, I guess you're not the You're just not the key I need. It's hard to find the that loves me just for me. There's a whole lot of keys. I'll wait and see. I'll wait and see. I like bad girls that don't like to go to class. Ring in the bathroom, I want a little dab. I do it with my books and I fed on my exams. So that we could talk about the school and why it's trash. You're a skipping class like a 30 second ad. She likes Uzi Vert, so I try to learn his dance. Dancing with her hips, so I reach out to her hand. But then she pulled it back. She's like, nah, nah, nah, nah, nah, you're just a friend. Well, I guess you're not the for me. You're just not the I need. It's hard to find a that loves me just for me. There's a whole lot of so I'll wait and see. I'll wait for my thick girls, skinny girls and hot girls. Cool girls that need a little warming up. Cute girls with glasses to turn me on. Bouncy girls and girls that just overwork. Tall girls and short girls, I like them both. E-girls and sport girls, spend time with both. Party girls and bad girls, we're getting drunk until the world's a blur. It's really like, nah, nah, nah, nah, nah, don't got a type. So I could be the There's not a lot of kids that'll love you quite like me. I could really be the king of your dreams. Don't sleep on me.哇， 哇，好犀利！佢系 Garrett T， 听过佢嘅新歌叫做 Cutie。 晨光第一线，船仔。 船仔啊，我想问咧，你琴日 DSC 咧有冇真系少少都觉得啊？我而家咧过晒好开心啦，咁样嘅嗰种感觉咧、 欸。我仲记得 DSC 放榜咧，其实我唔系好紧张嘅。考紧 DSC 其实真 系 好紧张。 系 啦，咁所以我又冇嘅、欸，我就谂起哇，真系好咯，终于唔使考 DSC。放榜嗰一刻我就记得好开心。 梗系啦，你成绩咁好，耶、 哦、 咁、 啊、 样、哦， 即系唔系好好，但系比我嘅 expect 多好多多几。分咁样咯， 哇，几分都 好 多 噶啦，真系， 系啊， 因为我本身谂住啊，应该要读副学士啦，读唔到 U 啦咁样，最屘就读到， 系， 咁好开心啦、啊。 咁你对于琴日考评局嘅高层话，今年状元少系运气主决，你嘅睇法点咧？阿 DSE 嘅考生曾经。 运气我觉得都有关嘅，但系咧，我哋有冇睇一个状元，唔知系咪德望嗰个咧？佢话佢考中史嘅时候中咗 Covid 啊嘛， 系啊，佢系临出战考试嘅前一日先至变翻阴性咋、 啊， 所以佢争少少就变咗咧，冇得考呢个时候，即系个特别嘅措施上去考。 系咯、啊，如果特别措施有机会都即系自己嘅心理质素，以至成个环境都会影响到你嘅作战心态噶嘛。 系啊，佢话佢考即系喊咗两日咯，考嗰两日，因为佢好惊。自己考不到中史啦，但系佢拎咗五星星， 系啊， 真系哇！ 因为佢将我国嘅河山都背咗入脑袋入边噶啦，嗰次仲唔系我发挥嘅好机会，中史五星星唔简单噶，即系你谂下嗰个，因为你真系冇可能读晒，有读过文科你就知道啦。 我嗰时都系贴题噶， 系咧，你因为你会选择啲嚟读啊，你边度读得晒啫？ 我其实你如果系真系早啲读咧，系读得晒嘅。咁但系咧，我呢啲就叫做 好好、啊、你呢个说法，究竟几早？ 即系你懒惰啊！我 四岁嘅时候，我中史都高分噶，我都系贴题嘅，同你一样冇攻击我。 但系真系贴题系准噶，系有得贴噶嘛？ 咁啱啫，咁啱啫，咁啱啫。 系啊，咁我宁愿贴咯，因为我比较 懒，其实因为懒。 系咁啊，睇下有冇啲应试嘅策略啦，或者应试嘅攻略，我哋往后嘅时间再同大家讲下。喂 ，Jupiter 有冇啲方法可以拣好少少啊？咁样 好，咁如果我哋除咗即系考试啦，我头先好似之前有讲过，有人系着到观音娘娘咁样去噶嘛。咁、就算唔系考试啦，日常翻工，你知我哋日都翻工啦。 系。 你会唔会即系 dress up 得靓少少？ 你睇我今日 系啊， 就系为你哋嘅，就系为我拍档。大家嚟个醒神嘅感觉嘅啫， 多谢你啊！ 其实佢唔系一直紧接有工作，我今日着翻件 polo 恤都系话紧接有工作， 都好靓仔啊！ 系啦，其实咧，琴日咧 Vicky 未做节目嘅，佢冇衫着咧，都着咗船仔你呢件冷衫啊！ 系啊，我呢件冷衫系我哋两个 share 嘅， 系咩？ 我而家谂住摆喺，我哋两个都可以 share 着嘅，系啦。咁点解会讲呢一样嘢咧？因为我最近即系可能无论好，我觉得好多人都一样噶啦。自从翻咗工之后咧，翻咗一轮咯，我谂可能新工嘅时候仲会着靓啲啦，第一日化翻个靓妆啦，去到第四日咧，发现都系呢啲人咧，就会开始唔化妆 啦， 就开始个妆变咗一半啦。OK， 再过一阵咧就冇妆啦，即再过多阵咧，连件衫都 hea 埋。 嗯，会嘅。 咁即系呢一个办公室入边冇乜有兴趣嘅对象系咪？ 又调翻转，可能嗰个人嘅心境唔同咗，结晒婚生晒仔，可能 hea 啲咁样咯。着得咁执正啦，另一半可能会觉得你 有唔错， 晨早流流做乜着得咁好，要烫衫噶咁样 系啊，即可能你会觉得哇大家都好似通常大家都唔系即除非去即中环或者系上环，即呢啲系哇真系我一定要着得靓靓仔仔嘅。如果唔系你翻可能比较工厂区啲。嘅寫字樓可能係荔枝角長沙環嘅時候，你都會諗不如算啦，大家都唔係著得咁標奇立異嘅時候，我又著翻啲正常啲嘅衫啦。咁但係其實唔係嘅，因為咧，尤其是你翻咗一輪工咧，總係會遇到啲阻滯噶嘛。有時可能話有啲 project 做唔切啊，咁有啲唔開心。其實如果我哋日常生活覺得好似越嚟越差嘅時候咧，我哋先要扮靚咯。係啦，尤其是咧，因為你心理學嘅角度啦，如果咧你做即係、就是、你做人嘅時候冇一个目的感啊， 系 或者系你唔即系净系日日都喺度忙嘅时候咧，其实你系搵唔到人生意义嘅，即系你会咁如果有阵时你喺即系一啲小确幸啦，你搵下原来今日着翻件自己中意嘅衫，着翻啲鲜色嘅衫，令到自己咧有啲日常生活嘅开心嘅时候咧，其实你慢慢会搵到你生活嘅嗰个意义咯。咁就會反而開心啲，即係你會翻到好 頹啊咁樣係嘛？ 日日都係翻工同埋放工，真係好悶啊！ 執整下自己咁樣，朝頭早 gel 翻個頭先，男仔睇翻個須先，咁女士畫一畫條眉，醒一醒神先， 改一改個氣場。 都系噶， 好重要啊！呢、這个，即系你自己都中意咗就自己 发出嚟， 系啊，呢个好紧要啊！ 系尤其是我都几中意着一啲鲜色嘅衫，系我就发现其实成我唔系今日啫，系其实平时我系好中意着啲鲜色嘅衫嘅，因为我好中意着啲譬如红红紫紫啊咁样，因为我咧发现你香港咧嘅人咧都系中意着翻啲深色嘅衫嘅，咁点样令到我个人睇落精神啲咧？或者啲人留意到我咧，就着啲鲜色啲嘅衫， 系啊，有啲。啲內地朋友，譬如喺小紅書都寫咧，喺香港第一個印象咧，香港嘅男仔咧得三種顏色嘅衫嘅啫，深藍啦、黑色啦，同埋灰色啦，又偶爾有白色。係嘅，係嘅，我都好認同嘅。其實佢講完之後，我都認同嘅，因為我身邊所有男士都係呢四種衫為主調子啊。你係咪啊，小白？講完有冇共鳴啊？ 有， 係啊， 即係頭係 普遍都係得呢幾個， 只係講出咗個事實啊。 係啊，係啊，你先生個衣櫃係咪呢四種衫為主調子啊？ 都係， 係咯。 波衫有機會多啲顏色嘅啫喎，唯一 係真係幾悶嘅。香港嘅男人著衫，老實講， 因為我都係運動衫會比較 sharp 翻少少咯。 不過咧，其實著衫咧都會影響你嘅面色嘅，即係所以頭先船仔所講咧，佢平時中意啲紅色啊，或者係鮮紫色嗰啲衫咧，你有少少由個領嗰度反上嚟嗰一種嘅顏色嘅調子咧，係會令到你個人好似搽咗啲啲胭脂，有少少反射作用咧，感覺上又覺得再精神啲。 有機會真係要聽下你哋講啊，點解？反上嚟好似擦咗少少胭脂，又可以平啲啲买少少胭脂啊，咁样。 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早晨啊！八点十二分咧，星期四嘅早上咧，阿欧今日咧请嚟咧信诚证券啊联席董事同埋负责人员咧张志威威 Sir 咧帮我哋分析大市同埋个股嘅威 Sir 早晨啊！ 早晨啊，早晨啊，晨光嘅听众大家好啊！ 系、大家好，咁啊讲下啦，先讲下隔晚美股先啦，隔晚美股啊升得几好下，咁啊企业咧出嘅业绩咧都系理想嘅，咁啊刺激美股咧继续做好啦，咁啊三大指数咧都有一个几好嘅收获，咁啊刺激到 ADR。咁夜期咧都做翻好少少，咁啊，宏观嘅大市走向，咁啊，交俾威 Sir 帮我哋分析一下，以至咧先由美股嗰度讲起啦。咁啊，系咪真系踏入咧？牛市一期、牛市二期咧？美股方面，唔该你。 哇，牛市咧就牛市咗好耐嘅啦，美股见到啊，一路向上冲啊，由之前30,000点啊，到35,000点啊，咁啊，一路升上去。咁我谂咧，而家咧有两个原因啦。第一咧就系因为憧憬下半年咧就嚟紧可能会夹啲啦，就冇再咁鹰派啦。咁聯儲局都話咧，有機會最多都係加多兩次息嘅啫。咁同埋之前公布嘅 CPI 數字好靚啦，咁啊得3%啦。咁大家都覺得啊，都唔需要再咁大力度啊去加息或者加得咁密啦咁。咁所以咧，當然亦都會對美股有個提振嘅作用喺度。加上啱啱阿歐你都提到啦，就係、美股嘅業績出嚟都好靚啊咁。咁所以咧，令到道指咧就又好或者納指都好啦，都係反覆向上升嘅咁。咁但係咧，港股嗰度咧就似乎唔係好跟到喎。嗱，講翻港股嗰邊啊，曾經咧之前咧最高咧去到大概19,500点到松啲呢個水平啦，但係之後咧又落翻去，企唔穩19,000点喎。咁暫時嚟睇咧，我相信咧短時間內咧港股嚟講咧個走勢都會喺19,000呢個位置度徘徊㗎啦。 咁啊嗱，頭先講到咧港股嘅情況啦，嗱，琴日咧就最多曾經跌300点嘅失守咗咧呢個19,000点，到最後咧都未能夠收復失地啊。不過咧見到北水咯都幾活躍。先讲一啲消息啦，咁啊，国务院发表咧呢个促进啊民营经济发展壮大嘅意见，入边就讲咧有机会加大民营经济啊嘅支持力度啦，咁啊有某啲股份或者某啲板块咧就应声而上啦，咁啊结合翻其实上个礼拜咧国务院总理咧李强先生啦，咁佢都有讲咯，话哦其实。都想支持翻平台經濟，咁啊，都真係開曬綠燈啦，咁但係都未見踴躍嘅，但係有冇機會喺嚟到七月中啦，或者七月嚟緊啦，仲有一兩個禮拜交易日啦，你覺得會做翻好少少咧？特別喺港股或者 A 股嘅情況，威 Sir， 系啊，嗱，有个憧憬喺度嘅，点解咧？因为今个月底咧，即系好快嘅啫，讲紧就大概仲有个零礼拜到啦。咁咧就中央政治局开会啊。咁传统上咧，大家而家市场咧就憧憬喺开会期间或者之前咧，咦，有机会再有啲振兴经济嘅措施出台。同埋因为啱啱嗱，之前咧我哋见到啦，中国嗰边啦，中央咧啱啱公布咗一啲国内嘅经济数据啦，无论 GDP 又好，工业订单生产都好等等，啲数字咧都唔系咁理想啊。咁所以咧，咁大家都會覺得，咦？之前中央都有試過，即係有少少嘅振興經濟措施出嚟啦，但係個力度唔係好夠，咁所以咧，大家就覺得，喂，唔掂，用擠牙膏式，每次出少少、出少少嘅話咧，個經濟上唔到，咁啊個復甦仍然係不似預期，咁所以大家覺得嚟緊唔係啦，中央嗰邊咧可能會再大力啲咁樣推出嚟啊，咁樣，咁啊再加上咧，我哋都睇到啦，之前咧就有間嘅內房啦，就公布咗件業績，哇，全場譁然啊，直情係，點解咧？就係講緊佢負債成5,800亿，即係一間上市公司啊，佢嘅兩年裡面嘅負債。等於成個香港一年嘅 GDP 啊，咁啊好誇張啦！亦都係開埠以嚟喺香港未試過有一間上市公司可以負債負得咁勁嘅。啲人咧直情話富可敵國啊嘛，個負債係可以等於成個國家咁大嘛。咁所以咧就反映到其實都某程度上反映到即係內房嗰邊個情況都好嚴重。咁所以咧就係中央嚟緊咧，可能真係會好大力咁樣出。所以點解琴日由本來跌咗324点？但到最後咧，係基本上只係跌咗60几点，收復咗大部分嘅失地，主要就係因為咧，就係憧憬中央嚟緊應該有啲好勁嘅措施會出嚟啦。 因為早兩日咧，其實風向咧，特別係啲大行咧都睇到中國嘅經濟預測比較差少少，特別喺個內房嘅復甦力度啊，更加有啲大行咧出嚟講話啊，中央有機會咧唔拯救內房啦咁樣，因為即係內房都真係唔。 有少少千瘡百孔嘅情況啦。咁呢個情況就其實維持咗兩三年㗎啦。關於即係物管啊、內房 啊， 持續積弱嘅情況。咁可能咧資金啊都覺得係嘅，即係內地中央政府咧真係啊會加大力度撐民企啊，或者支持平台經濟。不過唔知啊，從何入手好，所以就試下即係叫做買入一啲指數嘅 ETF 啦。咁啊，睇翻琴日咧個成交入邊咧，北水咧買賣 ETF 咧交投咧就佔咗144亿嘅咁樣，係破咗紀錄㗎嚇。咁啊，亦都港股通咧，北水咧湧入去大手買入指數嘅 ETF 咧，推動本港上市嘅 ETF 成交。額咧亦都有336亿啦，亦都係創咗歷史嘅新高嘅。咁啊，買乜嘢咧？咁啊，都係關注主要就係盈富基金啦，另外就係關於一啲國指嘅 ETF 啦，同埋恆科指嘅呢個 ETF 嘅咁樣。嗱，威 Sir， 咁呢個情況喺金融業界點去分析咧？而見到北水啊，率先衝入咗啲 ETF 嗰度啊，咁睇法係咪相對正面同埋積極一啲咧？會 啊！這個方法咧，其實咧就都可以俾大家投資者去參考，就係嗱，唔排除咧就係啲北水嗰邊咧，係咪都有頭先講個諗法，就係話啊，可能真係嚟緊咧，中央會有啲振興經濟嘅措施出，但係又唔係好具體知道乜嘢措施，淨係知會有啲好強心針會打出嚟啦，但係嗰支係咩針咧就唔知，咁所以咧，如果買股份或者買個別板塊咧，就驚買錯邊啊，咁所以不如咁啦，我就一籃子，譬如買盈富基金啊、科指啊等等咁樣。咁呢個咧都係其中一個唔錯嘅方法嚟嘅，就係我睇嚟緊可能有啲振興經濟帶動到恆指有得上，但係我又唔知邊隻板塊或者邊隻股份會上嘅話咧，咁一籃子去買咧，咁就會大包圍，咁啊穩陣啲同埋安全啲。另外亦都係嘅，因為個風險可以分散啊嘛。咁如果你買錯咗，嗱，例如啦，咁我之前咧都有喺其他地方講過，就係話譬如內銀嗰啲係要小心啲嘅。如果買錯咗嘅話咧，可能到時個大市升佢唔跟升嘅，因為其中一個振興經濟嘅措施咧，有可能就係會加大嗰個嘅貸款利率就要下降嗰個嘅力度。咩意思呢？就是银行借钱俾人，嚟緊个利息可能要大幅减低啦。咁希望呢可以即係降低嗰啲中小企嘅成本啦，或者啲大公司嘅借贷成本，从而去刺激个经济㗎嘛。咁但係如果係咁嘅话，喺银行嘅角度嚟讲就惨啦。点解呀？因为银行系靠借钱然后跟住收息去赚钱㗎嘛，靠咁样搵食㗎嘛。咁你嚟緊如果系大幅减低呢个贷款利率嘅话呢，就会降低咗银行嘅息差。咁到时呢银行嘅利息收入会减少喎。所以大家留意返啦，其中一个板块内银呢一直都跑输咗大市㗎，大家可以留意一下。甚至乎譬如昨日啦，有个别银行股呢四大内银入面嘅直情系创咗新低添。咁所以呢就大家小心啲，唔好以为加大力度呢就一定系隻隻股份都升啊。如果唔知边隻好嘅，就好似学北水咁，大包围咁就最稳阵啦。 咁散股民呢又应该多做功课啦。咁我早上呢非常多谢信诚证券啊联席董事张志威呢，威 Sir 帮我哋分析大市啦。唔该晒威 Sir， 咁我哋听日同样时间再同你倾偈啊，多谢晒你， 好啊好啊， 拜拜， 拜拜。 插多久无望无爱无奈，最后布满青苔花瓣散落了感慨，留下碎片也为爱，人物放进心内，识破碗筷怎会留到现在，你别来好吗，我近来好吗，蔓延消化，然而我未化，留言回头面对他也害怕。 Goodbye, I'll be always loving you。 8:25 Ega miss you goodbye。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怎样才算是一个 good morning？ 最重要就是有好心情，就算天气不好，只要有一杯靓茶，听着晨光第一线，这样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 了。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 其实消委会咧早两日咧就有好多新嗰啲啊，研究啊嗰啲推出嚟，系啦，我都睇咗一集。原先咧想开咪分享啦，但系琴日咧我哋最聚焦就系 DSE 啦，真系咧乜都忘我嘅状态啦，有好多嘢要即系好多 segment 要出咧都冇出到，咁所以今日咧就会将琴日应该出嘅一啲环节咧就摆翻喺今日出嘅某一啲啦，咁样。咁其实我都预备咗。琴日本该又讲呢个咧，消委会出嘅报告咧，关于手提电话月费计划嘅，而呢一个咧系消委会特登帮长者而设嘅，即系啲长者 plan 啊，长者 plan 咧究竟系咪真系抵咧？咁样消委会咧就住10个长者嘅手机月费计划咧详细咁样分析啦，并且比较佢哋同普通月费计划嘅服务有咩分别啦。有啲人冇分別嘅，你諗下最過分係有啲你以為乜阿仔，我申請咗個長者 plan 啦，平過你啦，無限上網啊，跟住你一聽咧都覺得 OK 啦，因為我哋呢啲年紀通常都係俾一嚿錢爹哋媽咪做家用，咁佢唔好走去即係買點數卡就得噶啦。唔好俾人网骗，俾嗰啲 AI 靓女呃咁样。我成日同我老豆讲：，喂，你唔好俾嗰啲 AI 靓女呃啊！你知唔知啊？ 假嘅佢咧， 醒目嘅。 而家有啲可能系男人嚟噶， 系啊，仲要唔系香港人嚟噶， 好多时都系男人嚟嘅。 系啊，可能印度人嚟啊，唔系即系纯粹讲笑啫，即系吓一吓啲长者嘛，咁样咁令到佢哋唔会乱咁嚟啦，咁样即系成日都话老人成世蚊咁样。 系啊，但系头先你话咧，嗰个长者 plan 咧，以前同而家咧，我谂都有好大分别啦。以前咧其实冇咁多视像通话嘅时候，长者 plan 咧可能会着重于纯粹打电话会多啲嘅，咁但系而家年代唔同咗咧，佢仲 emphasize， 即系佢仲标榜佢系呢一个长者 plan 咧。我谂应该个力量冇咁强，因为而家大部分人咧，其实佢哋都系中意呢一个视像通话，就算一路行街都系一路视像， 一路行街一路视像有啲惊喎，咁样有少少危险喎。 但我真系见好多，跟住譬如茶楼嘅，跟住打俾表哥啦，就视像噶啦。但其实啲后生唔系咁中意嘅，有阵时 系啊，因为你成日都。打视像咧，唔听咧又好似唔俾面喎。 系啊， 但系可能 又尴尴尬尬咁 样。 啊，所以镜头永远对啲孙咯。 系啊， 镜头，哎，婆婆人哋揾你啦。 系咪噶？你系咁噶？系咪我唔知嘛。 我都系 问翻你哋先咯，咁样。喂，不过咧，讲翻咧，如果比较平啲啦，有一啲 plan 系实际月费系$38到嘅啫，咁嗰个就系最平嘅一啲长者嘅， $38又 OK， 系抵玩嘅。不过咧，抵玩嘅代价系乜嘢咧？就系、是、数据传送速度咧系都几慢嘅，咁佢系21 Mbps 啦。我估呢个 Mbps 系可以读出嚟嘅，但我唔系嗰啲即系 gigahertz 嗰啲人，你识读呢啲嘢，我唔识读啊 ，sorry 啊。咁总之佢最高速度都系21嘅。Mbps 咁样咯，但如果你话贵少少，接近$100一个月咧，咁个数据传送速度咧就系全速噶啦。 哦，全速啦， 咁全速应该系最快啦，即系地板有咁样咯， 即系唔会窒啦。见到阿孙个样咧系唔会起格嘅， 系啊， 咁啊好啦， 系啊， 我都建议啲孝顺仔孝顺女咧，你都系买翻个全速 plan 俾啲阿爸阿妈，因为咧你除咗起格咧，突然间个阿公阿婆有 delay 咧，你同佢 FaceTime 咧睇睇下咧。突然间冇咗嗰下咧， 系咯，哎呀断咗， 几唔开心啊！ 你有啲惊噶嘛，咁所以全速好啲嘅，咁啊有啲钱咧应使得使啦，自己上去揾一揾啲资料啦吓。 补充下 Mbps 咧，即系 million bit per second， 好嘢， 长知识， 好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新西兰第一大城市奥克兰市中心发生枪击案，当地媒体报道，枪击事件已经造成包括枪手在内3人死亡，另外有多人受伤，伤者之中包括至少1名警察。新西兰总理希普金斯说，枪击事件之后未有发现国家安全面临威胁，女子世界杯揭幕战继续举行。由新西兰和澳洲合办的第九届女子世界杯揭幕，东道主之一的新西兰将会迎战挪威。连接俄罗斯的克里米亚大桥遇袭和黑海港口农产品外运协议失效之后，俄罗斯连续2晚对乌克兰南部敖德萨地区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批评俄罗斯刻意攻击乌方出口农产品的地点，指受影响的不只是乌克兰，还有全世界想要正常安全生活的每一个人。俄罗斯国防部就警告，今后驶往乌克兰黑海港口的船只将会被视为潜在的军事货船。另一方面，中欧5个国家由于担心乌克兰农产品改经其他渠道出口，影响当地农民利益，要求欧盟将乌克兰农产品进口禁令延长至到今年年底。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不会出席在南非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南非总统府发表声明，说南非与俄罗斯双方一致同意，普京将不出席8月22至24日在约翰内斯堡举行的第15次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将会代替普京出席会议。国际刑事法院三月针对普京发出逮捕令，由于南非是国际刑事法院成员，普京到访当地，南非有义务逮捕他。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结束为期两日的北京行程，返回香港。他说这次行程虽然短，但是收获甚丰。曾国卫在北京期间拜会了国家发改委，到访特区政府驻京办，并且获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接见。夏宝龙在会面之中充分肯定特区重塑区议会和完善地区治理体系的工作，勉励特区政府全力做好后续工作。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32,761点，跌13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1，日元139.53，瑞士法郎0.858，加元1.316，人民币7.228，英镑对美元1.294，欧元对美元1.121，澳元对美元0.679，新西兰元对美元0.62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78.21美元，卖出1,978.82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有几阵骤雨，朝早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月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油丽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繁忙，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排到世界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就车多，龙尾在屯门骑术学校。另外一段的屯门龙门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蝴蝶湾公园一带都是比较挤塞。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骏景园。另外慈云山又惠华街，由于有爆水管，惠华街去返慈政村方向，近住慈云山中心一段都是全线封闭的，车辆不能够由云华街去返惠华街。油麻地的海云道由于有路陷，海云道去返佐敦道方向，近住文昌街休憩花园部分行车线都是封闭。另外荃湾的美环街较早前爆水管已经处理好，美环街来回方向和西流角路来回方向封路重开，巴士都行回原有路线。跟住同你讲返渡轮消息，由于有船隻机件故障，柏丽湾至中环在上午8:40和9:40，中环至柏丽湾上午的9:10和10:10就会渡轮服务改由巴士营运。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各位选手各就位，预备， 各就各位，预备 ，Go！ 各位初哥，一齐起步学做运动啦！电视节目《运动教室31》第二季，每集深入浅出介绍不同运动入门知识，教你游戏规则、基本技巧同所需设备，等你轻松试玩。 今集介绍三项铁人同滑雪。 今晚8点，港台电视31。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 六七五，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六七五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d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一年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晨光做得到咧，系有爱嘅，好浓烈嘅爱啊！ 系点？ 就系咧，同即系希望你啦，真诚咁样拥抱你嘅一位家人或者朋友。 哦、好、哦， 系啊，尤其是华人社会咧，我哋可能比较即系比较少系用一个肢体上面嘅拥抱啦，或者系言语咧去表达爱嘅，即系好少将 I love you 挂喺嘴边噶嘛，或者即系揽都系比较少嘅。咁、反而咧，而家谂下，其实我都有啲耐冇同我屋企人揽揽咯。 系啦，会唔会嘅咧？其实即系会唔会同屋企人揽揽嘅？到你呢个年纪， 我真系比较少咯。我通常同屋企人系倾偈比较多嘅， 美式啲咁样可以揽多啲啊。欧洲嗰啲成日一嚟就即刻一啲拥抱啊， 石三次 系啊。就算唔拥抱，一啲 handshake 啊嗰啲咧，譬如我哋睇啲 NBA 球星咧，搞一轮噶嘛， 每个 搞咗五分钟，搞咗五分钟啲手拍嚟拍去，揈嚟揈去咁先 OK 噶嘛，系嘛？ 系比较少咯，或者会同屋企人拖下手咁样。但系譬如你哋出街都唔会同，已经唔会同啲朋友即系拖手啊、翘手啊。 朋友唔会 拖手，朋友就唔会，老公就会， 系咯， 无端同啲朋友拖手咧，好麻烦。 有 染啊，人有染 可能船仔会啊，朋友同啲女仔朋友 闺蜜闺蜜， 系啊系啊，我会噶，不过而家系少咗好多，因为佢哋会唔中意咯。 点解啊？ 我唔知会大咗之后，身边嘅人系冇咁中意噶。 热咗啊，会唔会觉得？ 因为疫情，大家觉得要保持距离，社交距离仲喺度， 拖完都要搓手咁样，系 我唔知啊，但系我系好中意拖手噶，因为系啊。咁所以你擁抱下你屋企人都幾好喎。 係啊係啊，認同。 其實係一個親密嘅表達啦，即係表達愛意嘅方法啦。 我同嘉明啊，更加每一日都會做啦。 係啊，每日都 有。 唔係我同小白啦，不過我同小白都可以嚟一個擁抱嘅而家。係 啊， 因為我要多謝你尋日率領一班 DSE 嘅會考專員走出去，都辛苦曬。 我哋啲新同事真係好幫到手嚇。係，好嚟， 好好睇啊！呢個劇目好温暖，好温暖，將我哋。系啊，见今日咧未出酷热天气警告啊吓，咁所以即系依家28度嘅气温咧，大家真系不妨揽揽佢先系咪？ 系啊系啊， 系啦，咁啊今日咧我都做得到咧，就系希望大家咧即系。透過大電波聽到主持人咁樣講，係可以咧，朝頭早都過得有啲温度喎。 攬完即刻開心咗， 係咪咧？ 第二個層次啦。 係啊，冬天就中意攬啲啊。好，呢個時間咧，聽聽咧嘉明嘅環節先啦。 嘉明，夠鐘上堂啦！ 嚟，各位爹哋媽咪準備好未啊？ 家長考牌學堂。 热辣辣嘅呢一个七月份嘅星期三，继续有叶姑娘啊！Hello， 嘉明，我哋又见面啦， 又见面啦。其实咧，每一次去到呢一个七月中啊、七月尾啊，就是、各位家长咧准备开始滴汗嘅时候啦。唔系纯粹因为天口晴，而系因为大家小朋友放暑假啦。 冇错， 暑假期间嘅小朋友咧，的而且确唔使翻学系好开心嘅。但系对于家长嚟讲咧，就系一个忙，特别忙嘅时候啦。系咪都已经安排好晒啲暑期班呢？又甚至乎，我都见得到咧，坊间有唔少嘅比较特别啲另类少少嘅班，唔系净系所谓中英数补习，有啲可能系自理能力班、专注力班，又或者真系喺佢哋嘅行为上面可以深刻帮到小朋友嘅一啲班。其实呢啲班系做啲咩？有啲咩需要？有啲咩帮助嘅咧？ 近年嚟咧都比较喺坊间见得多啲啦，可能系一啲专注力啊、执行功能啊等等嘅，即系嘅训练班啊咁样。咁其实呢个咧都有少少类似我哋上集咧，可能延续咗我哋上一集咧讲，即系关于专注力上面嘅一啲训练。其实咧好多时呢啲小组咧，佢哋都可能系透过一啲游戏啦、活动啦，去提升小朋友喺成个专注力咧，或者可能系个执行功能上面咧唔同嘅一啲范畴啦。咁可能系喺个过程入边去睇下佢哋可唔可以持续专注啦，又或者可能当中我哋都会牵涉啊，亦都有可能叫一啲灵活嘅变通啊、游戏上面嘅改变啊等等唔同。咁好多时佢哋透过呢一啲嘅游戏，其实都系想我哋话锻炼小朋友嘅一啲 soft skills 啦，系啦，仲用一个唔系直接介入，我哋话系 non-directive 嘅方法，咁啊经过可能融入一啲游戏活动入边咧，其实都俾小朋友经验到，原来我要专心听咧，我先做到一啲嘢，或者可能我要专心睇住咧，我先能够成功完成呢个 task。咁亦都系透过呢一啲嘅方法，慢慢去将佢哋可以喺一个任务上面嗰个专注力嘅时间去到逐步延长咯。 其实咧，头先你所讲过嘅执行能力咧，对于小朋友呢个年纪嚟讲咧，系咩嚟噶？ 其实咧，我哋话呢个执行嘅功能咧，都系近年啦，都几常会即系提及嘅一个名词啦，系啦，英文我哋话 executive functioning 啦，咁样。咁其实咧，佢都系导向咧，我哋能唔能够去综合啦，我哋唔同嘅一啲嘅能力啦，去到使我哋能够顺利完成我哋眼前嘅一啲嘅工作啦。咁延续上集讲嘅专注力啦，其实执行功能同专注力个关系咧都几密切几大嘅咁样。如果以我哋而家幼儿嚟讲咧，其实佢哋有三个比较主要嘅执行功能啦。咁可能另外嗰啲我就唔特别讲住啦。咁其中一样咧就系佢哋嘅工作记忆啦，即系话咧能唔能够锻炼咧，佢哋都可以记住到即系人哋讲嘅一啲嘢，因为佢要记得，佢先可以跟住接住有相应嘅一啲行动去 perform 出嚟啦。咁另外一个咧都几常听见嘅就系反应抑制啦，咁其实就系我哋讲嘅一啲可能 impulse control 啦，即系话啊，其实身边有好多信息噶，可能有啲有用，有啲冇用。我喺做一样嘢嘅时候，我点样去按耐住我嘅可能一啲嘅冲动，而令到我能够即系专心完成我手边必须要去到做嘅嘢咧，咁样。咁另外仲有一样对于小朋友嚟讲都几重要嘅，就系、是、一个灵活变通嘅能力啦。即系喺佢哋而家嘅个学习上面咧，其实或者我哋日常生活上面咧，其实我哋都好多时好多唔同嘅嘢都有好多个面向嘅，咁其实佢哋都需要即系喺唔同嘅 task 上面咧，有一啲灵活变通嘅能力咧，其实佢先可以应付到啊。例如可能佢有时系玩紧某个游戏系用 A 玩法嘅，例如可能佢配对紧图卡，本身系按住数字去到配对紧个咁样，咁但系其实当佢学一样新嘅嘢嘅时候，或者可能有一个新嘅玩法嘅时候，其实佢可能要用颜色嚟做配对嘅，咁佢能唔能够及时喺呢一个即系需要变换嘅时候有去调节自己咧？咁其实呢个都好影响佢哋日常可能系一个学习啊，或者系佢哋去做唔同任务嘅一个成唔成功啊，或者顺唔顺畅嘅一个状况咯。 系简单嚟讲咧，我就深深觉得咧，香港嘅小朋友同埋香港人嚟讲咧，真系灵活变通得好犀利，即系大家趁住呢过去嘅呢三年，戴唔戴口罩翻学校咧，翻学校嗰个机制系点样样咧，应变嘅措施系点样样咧，大家真系好不断地去适应啲唔同嘅新环境，所以呢一方面，我觉得喺呢过去三年都训练得好好。 冇错。 咁但系头先你讲过另外嗰两个啦，我会联想到，譬如话嗰个抑制嘅能力咧，会唔会系玩一啲类似系 Simon Says 嗰种嘅游戏，可以帮到小朋友咧？ 嗱，其实就类似系呢、這个都系其中我哋一个会建议家长同小朋友玩嘅游戏啦，因为好似你咁讲就系、是、佢能唔能够成功去到做出合适嘅动作咧？其实喺佢行动之前，佢要先思想嘅，系啦。咁其实就系、是，佢发现原来 冇用到老师话呢一个字眼之后嗰啲嘢就唔做得噶啦，系啦。咁其实喺即系我谂喺我哋自己嘅经验都会睇到，细啲嘅小朋友咧，佢哋系会容易啲喺呢个活动上面咧犯错嘅。 好冲动啊，因为 系啦，一嚟佢比较冲动啦，二嚟可能系佢嗰个嘅头先讲工作记忆，佢都未必真系完全。記得住呢個規矩咁耐，咁所以可能佢就所有要做嘅嘢佢都會跟住做啦咁樣。咁但係隨住可能慢慢年紀大咗啦，其實因為隨住我哋年紀漸長，其實我哋嗰個嘅能力都應該會係慢慢去到發展得比較成熟嘅時候呢，其實我哋嗰個先思想後行動嘅能力就應該係可以大即係發展得比較好啲啦。咁所以你都會見到比較多呢啲嘅狀況嘅小朋友，可能佢已經喐咗半隻手想做㗎啦，但係佢會即刻撳返住自己，咦唔係喎咁樣。咁其實好多時呢一啲嘅狀況或者呢一啲嘅情況呢，我哋會睇到就係、是、其實唔仔細睇呢，我哋會以為呢個能力好好自然而然發生嘅，係啦。咁但係當我哋去仔細啲觀察或者分析嘅時候，我哋都知道咦原來我哋亦都可以喺一啲遊戲或者日常生活嘅過程入面比較刻意地去幫小朋友去發展呢一個嘅能力，變咗其實喺佢做唔做某一啲事情或者動作之前呢，其實佢嗰個 self talk 啊，或者佢個自我嘅提醒啊，其實都係一个好重要嘅部分咯。 作为妈妈嘅我咧，我就即时联想得到，如果佢本身嘅自制能力系 train 得好、训练得好嘅话咧，迟啲你话妈妈我要食雪糕唔得，咁佢都可以抑压到自己嗰个欲望，系唔系有帮助嘅咧？ 啊，你讲起呢一个咧，你又令我谂起一个好出名嘅棉花糖实验，唔知道你有冇听过？ 我有见过，有见过。好好睇啊！ 系啊，好好睇啊！而咧，咁啱讲起咧，因为我自己都有一个小朋友，咁我嘅小朋友咧比较细嘅，三岁松啲啫。 有冇做过呢个实验？ 有啊，我真系近排咧都因为工作嘅需要咧，同佢做咗呢个实验，同埋都尝试拍咗一条片嘅，系啦。咁就我觉得呢个实验咧，系好有趣嘅。我谂即系我哋讲少少实验嘅背景啦。其实当初做即系都系好耐，60年代系啦左右做嘅一个实验咧。咁佢哋其实当初做嗰个实验大概就系话如果可以延迟满足嘅小朋友咧，佢哋大个嘅时候，可能各方面个发展啊，或者个成就咧都会比较高嘅咁样。咁但系近年咧，其实呢个实验都有去再做一啲新啲嘅 update 啦，咁样咁都有即系有一啲新嘅 update 就话即系其实可能当初个实验咧都有啲唔同嘅因素去到影响嘅。咁所以其实即系呢一个实验都唔应该单单即系用嚟作为一个衡量小朋友将来成唔成功嘅，即系都系啦，都唔应该系一个咁样嘅标准嚟嘅咁样。咁我自己去睇呢个实验嘅时候咧，我觉得比较重要嘅咧，反而系我哋去了解一下个小朋友咧，佢喺个过程入边，其实佢用咗啲乜嘢方法去令自己可以抵受呢一个嘅诱惑，或者面对呢个咁大嘅压力环境啦。因为其实个个环境，我觉得对于即系呢个年纪，即系比较细嘅小朋友嚟讲咧，其实都几个张力都几大噶，因为周围又冇人啦，跟住佢又自己望住一个好好吸引嘅，即系一个嘅食物啦，咁样，咁究竟食定系唔食咧？咁其实我觉得。食同唔食都唔系最后嗰个重点嚟嘅，因为我觉得都好难单凭一个实验去话呢个小朋友自制力好啲，佢将来就会成功啲啦。咁同埋每个人对成功嘅定义咧，亦都有啲唔同嘅。咁但系我觉得个过程入边咧，我哋了解一下个小朋友点解食，或者佢用咩方法唔食咧，呢个系比较重要嘅。系啦，咁头先讲翻个实验啦，咁究竟个小朋友用咗咩方法咧，或者可能以我个女为例，其实佢用咗啲咩方法？都几有趣噶喎！喺个过程入边咧，我见到佢唔系完全冇食嘅，咁我唔系用棉花糖，我用饼干啊，因为屋企冇棉花糖，我改咗用饼干。咁但系咧，佢咧就系、是、佢会点咗侧跟少少嘅饼碎啦。咁但系块饼系保持完整，系冇即系冇 崩咗一角嘅。 系啦，咁亦都喺我偷拍佢嘅过程见到佢会可能摆开嗰个食物唔望佢啦，亦都会。 啊，可能佢自己喺度唱下歌啦。咁然后佢喺唱歌嘅过程咧，又将个饼饼代入咗喺个歌词嗰度啦，咁、样。咁咧就系用咗咁样嘅方法咧，去令到佢自己咧系都持续咗大约系六分钟嘅时间啦，系冇食到嗰个饼嘅咁样。咁、所以啊，你头先讲话一啲反应嘅抑制啊，或者即系呢啲延迟欲望，对于小朋友嗰个嘅训练，我觉得都系重要嘅。佢哋好难一下子咧就坚持咁耐去即系去揿住自己唔做一啲佢好想做嘅嘢。咁、但系好多时候我哋同家长去到分享咧，就是、我哋逐步延长嗰个时间啦。咁样可能坚持先完成咗呢一啲嘢多一阵，咁、可能今次系五分钟时间，咦？我哋发现佢得，佢可以五分钟时间先去，哇！玩佢好想玩嘅嗰嚿玩具，咁可能下次，当然完成咗，我哋一定要记得赞佢嘅，因为赞赏系好重要嘅、会令佢真系嗰个动机咧，会提升啦，令到佢更加有嗰个动力去再重复呢一个我哋赞佢嘅行为。咁下一次其实我哋就可以再延长少少，可能五分半钟，可能系六分钟，咁先再去做下一样我哋好想做嘅嘢。我谂呢一样嘢其实我哋自己大人都会好有经验嘅，当我哋啊好想完成某啲即系事情嘅时候，其实可能我哋都会即系去抑制自己，即系、我而家暂时唔攞个电话睇住，系啦，咁 最大嘅欲望呢、 系啦，冇错，咁我要先完成，首先我要做到某一个 stage， 我先停低，再拎起我个电话。咁其实我谂我哋对小朋友嗰个嘅概念，其实都一样是类似是这样。 是啊，都鼓励这么多位的听众都可以试一下，如果你未试过跟你的小朋友玩这个游戏的话，我觉得是值得试一试的。这个棉花糖游戏或者饼饼游戏， 没错， 总之你找你一个小朋友喜欢的东西，最好是食物，那么就可以摆它在他自己一个独处的空间，你就摆这样东西在他面前，当是棉花糖才算了，就是正宗那个的实验，那个引子就是棉花糖，又摆一粒在这里、你告诉小朋友知，你五分钟不吃佢嘅话咧，我翻入嚟嘅时候，你可以食两粒。 冇错。 O K， 咁睇下佢究竟食定系唔食，定系点样样啦。咁我到时等你翻听啦，唔该晒咁多位成港听众啊，亦都唔该晒叶姑娘。 唔好客气。 世界变了再变，再到这个海边，只是隔十年。既乃是永远，有你我也有海风，把岸线蔓延。只可惜该走的到最尾始终会走，缘分终止并没缘由，找出渺小的缺口，祈求让时日都带在那日。紧去飘出宇宙，一起去拥抱星宿，别谈及终失散的诅咒。盼会再次看见你那透彻眼光，照亮我目前。到再次碰见，我会似那个暑天拥着你入面。 No， 只可惜开心的再未满中得好选，谁真可把现实逆转，想找缺口，祈求让时日都带在那日。 佢名字是 Pandora， 有呢首找出秒针的缺口。二十八度气温，相对湿度86%。 唔知大家会唔会好奇，究竟中国嘅古人除咗会用柳枝嚟刷牙之外，究竟佢哋会唔会用牙膏刷牙嘅呢？ 原来在古代的时候已经是有所谓的牙膏的了。大家想不想知道究竟它是用什么来整成，就等孔奕璇璇仔转头话你知。 开一生力数也不要酬劳，谁愿作囚徒，世上有自我定土。望尽头的表情，就似注定。人不可永远万年青，凭歌可以完成一粒音一把声，一首歌天都震惊。Oh。 社会身份比较高的人其实是很注重口腔卫生的，所以他们会用不同的方式来漱口，好像是酒、醋、盐水和茶等等。他们认为用盐来刷牙是有预防牙周病的用处。另外他们都会用茶来朗口，古人相信这样做可以调和脾胃，而且还可以令我们的牙齿坚硬而且不会脱落。去到唐代的时候，古人开始用不同的药物盐粉刷牙，好似会用天麻、菜本、细辛、沉香木等等，将它磨粉之后用来香口洁齿。后来古人仲慢慢在不同的牙齿清洁剂入面加入了金银花、野菊花、蒲公英等等的清热解毒药物。不过我们现在习惯用的管状牙膏其实是19世纪末先在西方传入来中国的，而且当初入面是牙粉，用起来都不是很方便。真正成为我们今天见到的牙膏其实都要等到二战之后的。知道了古人究竟怎样整牙膏清洁剂，其实都挺想试一下，听落好像很清热解毒那样，如果用了的话会不会解到我的热气呢？ 晨，早晨，星期四嘅早上九点十一分啊，阿 O 咧同大家讲讲啊，隔晚美股表现啊，道指有得升啊，升109点啦，连续升咗8个交易日咯，标普500指数咧升10点啊，纳斯达克指数咧升4点啦，咁睇翻咧美国方面啊，嗰啲大企业咧全部出嚟啲业绩咧，对板啊同埋量丽啊，包括咩咧 ？Tesla 第二季嘅收入咧系249亿美元啊，创咗新高嘅，至于 Netflix 咧第二季嘅业绩啦，咁啊同埋展望咧就啊差过预期少少，股价有少少倒后弹咁啊，亦都拖翻低嗰个纳指啦。港股点睇啊？港股原先咧都升几多下噶，点不知咧睇翻个 ADR 咧只系升20点啫。咁贴士啲咧都系正局啲。关于新加坡嗰个港股期指咧只系高水20点啦。咁睇嚟咧今日港股咧要有啲啊叫做动力啦，先可以咧企得翻喺19000点楼上啦噃。早晨，早晨啊！今日咧继续请嚟我哋专业嘅健身教练咧李子慧同我哋分享嘅。咁啊，子慧咧就系啊中文大学运动科学硕士毕业啦，而且咧系好著名嘅 YouTuber 嚟嘅。咁啊，虽然你而家咧就挂住搞你自己嘅健身室啦，因为开到第二间啦，系咪啊？苏怡经 系啊，好开心啊！旗舰店就喺尖沙咀，啱啱就开多咗一间，进军呢个港岛喺上 环。咁容易嘅咩？依家开铺头，定还是啲学生太多啦？即系唔得唔开啊！哦，真系为势所逼啊！其实咁嚟紧又开第三间咁样系嘛？ 梗系唔容易啦，因为我啱啱创业嘅时候，其实经历咗好多五波嘅疫情、 啊， 当时都曾经好多次被逼停业，系啦。咁终于而家过咗疫情啦，都好希望多啲人可以走翻出嚟做运动啦。咁所以由尖沙咀一间再开咗上环。咁不过咧其实我哋系唔系话好大投资、好大地铺咁样，因为我哋系做一对一嘅健身，咁所以咧都系上楼嘅。 喂，咁我又想问翻咧，其实个理念都相当之好，因为自己都有粗嘢啦，即系用你哋嘅术语，即系做下健身啦。咁我就会落翻去自己会所嗰度做嘅，咁啊少啲呢个情况。但系坊间我知道，譬如有啲叫做连锁嘅健身室咧，好多时候啲女仔咧就唔够胆举铁啊，或者做好多唔同嘅运动，因为一入到去可能已经哇好多男仔望住咁样，咁啊，即系自己唔能够好挥洒咁样，跟住可能有啲 PT 过嚟就会通常会讲嗰两个，喂，好似即系会有拜拜肉咁样，即系通常啲 PT 都会踩一踩你咁样，跟住就令到嗰个女士就自信心不足咧，从此就对健身咧就有一个几负面嘅影响。咁啊，估计咧你做呢、這个女性嘅专用健身室咧都系啱嘅，因为女教练 train 翻女士咧，咁应该理论上就最妥帖同埋最靠谱啊，系咪可以咁样讲？ 系我自己就系经历过行入健身室，好怕遇着啲大只佬啊，或者俾人 sell 啦。你啱啱先所讲嗰啲就 系 啊，所以我就即系想个理念就系佢哋报咗名先过嚟嘅，咁就真系唔系话唔怕 sell， 但系真系唔怕 sell 咁样嗰啲。咁你自己上嚟操嘢就有一个舒服啲嘅环境咯，可以。 咁啊嗱，今日咧我哋聚焦就可以讲下咧健身室啦，同埋居家运动嗰啲秘诀。咁啊，当然啦，你负担得起嘅。去翻健身室揾专业嘅教练咧，去睇住你咧，就一定系会相对好啲噶啦。包括系喺个过程啊，同埋线条嘅掌控啦，同埋自己负重啦，真系要有人帮嘅。讲真，即系譬如我自己做一啲推胸啦，其实你后边冇个教练咧，系咁依托一托你嘅手踭咧，你系争啲嘅。同埋啲教练成日话喂，俾埋两下我咁样，俾多两下咁样，嗰两下系好有。同埋好有效用嘅，其实有阵时做就 系 做最后嗰两下噶嘛，即系我有啲 train 都，即系有啲 train 我嘅人都话，你临尾嗰两下先系最重要的。 其实呢样嘢好科学解释得到噶，本书都有讲，就系叫做渐进式嘅负重训练咯，就 系 你即系其实一个肌肉进化论咯，系啦，你永远都系一个舒服区度，佢咪咁咯，觉得够用啊，但系唔系，你同佢讲话你100磅你都举唔到，你就系咁辛苦嘅时候，佢就知道，唔得，渣渣地，咁你就透过今次嘅刺激之后翻到屋企。休息啊，食翻啲蛋白質啊，下次咧個肌肉就強咗翻嚟，你就發覺哇，今次可以120磅，但係120磅可能得两下啫，咁教練又 push 到你，哦三下四下，咁佢又再進步啦。 冇錯啦，呢個係教練嘅核心啦。不過都係嗰句啦，即係負擔得起就可以去啦。咁如果負擔唔起，咁喺居家運動方面有啲咩嘅小秘訣同埋小工具可以同我哋分享咧？雖然 係啊，其實真係未必有人人都可以負擔得起，可能去健身室揾。 教练啦，又或者就算佢有跟开教练咧，其实可能一星期系一次两次都好啦，屋企再加呢个嘅训练咧，都会令到佢嘅目标啦，可能系减肥等等啦，事半功倍嘅。咁通常咧喺屋企，我哋就会建议做一啲自己可能 body weight 即系自身重量都可以做到嘅动作，系啦。咁、那个分别其实都系做负重训练嘅，不过就冇 gym room 我可能有咁明显嘅训练啦。咁但系我哋自己身体都系一个重量嚟噶嘛，或者再用啲小工具就更加好啦。但系其实就算自己都可以喐到啦，就例如大家成日听嘅深蹲啦，好王牌嘅动作。但系其实咧，点解讲深蹲咧？呢个就唔系我建议大家一定要日日做嘅，因为咧好容易，如果自己做错姿势或者本身膝头哥有旧患咧，反而可能会整亲添，系啦。咁唔知大家有冇听过弓箭步啦？其实都系一个好唔错嘅代替动作嚟嘅，系啦。咁可以做前弓箭步啊，或者后弓箭步咧，都可以练到成个身体嘅，特别系脚啊、臀部，系啦。咁如果屋企有张稳阵嘅凳咧，其实仲好，可以做一个简单嘅上楼梯嘅动作，系啦，踩上去，再慢慢咧用个重心摆翻去脚踭度踩落嚟。其实呢个都系一个。半我哋叫做半重训半大氧嘅运动啦，系啦。咁有阵时我自己都会一路睇住电视一路做咧，其实系好有效嘅。 系咁，当然做之前咧要拉拉筋啦，因为咧唔系个个人啲膝头哥都咁好，同埋一开始咧你做呢个叫做行上step up 嘅动作嘅时候咧，其实有啲人咧觉得自己可以揽到好高啊。咁就将个台咧调得太高咧，咁就唔系咁好，应该循序渐进啦，系嘛，每一样嘢都咁啊，都希望即系透过睇电波啦，令到心机旁边嘅听众咧可以了解更多啊。不过有啲题外话咧嘛，李子维啊，你做 YouTube 咁成功啦，咁多人睇啦，其实一开始系咪都系嗰啲郑多燕嗰啲 inspire 到你去做啊？我想问，因为佢都算第一代 YouTuber 系南韩方面啊，嗰个即系会跟住跳一啲或者做一啲 HIIT。啊，嗰类嘅 burn fat 嘅一啲 YouTube 噶嘛，咁你见佢流量都好多啦，系咪先？系 你完全明白咗我哋呢个年代嘅女仔当其时嘅生活习惯，系啦，系啦。以前喺肥妹喺屋企减肥嘅时候，真系有睇郑多燕嘅，佢有段30分钟嘅减肥片，我自己都跟住跳过好多次，咁系其中一个咯。跟住仲有好多台湾嘅 YouTuber 去讲健身嘅，即系开始中意健身嘅时候，我都睇好多，甚至乎一啲外国有一啲咧，而家结埋婚生埋小朋友。我都有一路追住去睇嘅，咁我就发现咗一样嘢，就系所有呢啲我听紧睇紧嘅咧，都系普通话或者系英文，系啦，然之后咧或者系韩文添啦，郑多燕我系要睇字幕嘅，咁我就心谂。啊，點解香港好似冇真係一個好明顯 YouTuber 係女仔係講健身咧？即係唔係講淨係居家運動，而係健身。咁所以自己就開始想做多啲咯。係啊，個初心都係想多啲人一齊去健身啊，即係覺得正啊嘛，就分享俾多啲人知道。 咁大家又可以喺網絡平台嘅世界咧揾李子維出嚟啦。咁跟住佢一齊做一下啲輕鬆輕鬆啲嘅 step by step 嘅一啲叫做居家嘅小運動。嗱，今集時間夠啦嚇，咁下集咧就同我哋聚焦讲下咧女士啊方面啦啊点样都会面对一啲暴食症或者体脂太低嘅问题啊嗱呢个咧就叫做科班啲啊用翻呢个运动科学嘅层面咧去同我哋多讲少少好嘛咁啊多谢李子维下集再同你倾唔该晒 拜拜。 曾话过跟我分两手，一世不再知道何为快乐。曾话过不会不记得，温暖的雪花已融在肩膊。跌下跌穿过最山，跨过悲喜，到了终点，这一个站其实已经身处天国。曾话过你的躯壳，下半生也许只有任性的挥霍。然后你吹过几次声，演唱会里尖叫重获快乐。然后你前往北美洲，改变心态向往园艺工作。人线上一生创伤，两人忘记最深，至骨都会有日平静似水失去感觉。然后你放开束缚，旧背包以及充满是你的新寄托。抛开抛不开，谁又可抗拒避免？尤其眼泪懂得适应，早已被年月分裂。

今集咧同大家睇下呢个绿色殡葬嘅话题啊。咁啊，话说咧，近年政府咧积极推广呢个绿色殡葬啊，就鼓励我哋市民大众咧用一个更加环保同埋可持续嘅方式就处理先人嘅骨灰。咁啊，即系包括咧起纪念花园同埋海上撒灰等等啦。咁啊，食环署啊话啦，绿色殡葬有啲咩好处呢？就系长远计啊，可以悭翻啲土地资源去起嗰啲骨灰安置场所啦，咁话啦。咁但系咧，即系过去咗十年啦，咁啊采用绿色殡葬嘅数目咧，虽然增加咗，咁但系我哋始终都系受好多人受传统观念影响咧，呢一个绿色殡葬都未普及嘅。咁啊，我哋今集节目咧邀请咗一啲朋友上嚟分享下咧，佢哋啊真系决定咗安排好啦，自己过身之后咧，采用呢个绿色殡葬嘅。咁啊，究竟佢哋嘅心路历程系点嘅咧？咁啊，另外啦，政府同埋推广机构咧，又担当咗一啲咩角色咧？咁啊，想认识多啲嘅朋友咧，嗱，今晚7:35啊，要留意铿锵集啦。 嗯，都适合一家大细一齐睇，我觉得。 系啊，系啊。 即始终屋企人咧都唔怕所谓咩大吉利事啦。始终呢啲嘢咧安排嘅方面咧，最好就系一家人大家都清楚嗬。 系啊，我自己有阵时咧喺网上面 loop 咧都系loop 过类似嘅 topic 啊，喺度谂下，如果第日我自己嘅时候应该用边一只方法咧？嗱、啊，香港有绿色殡葬啦，外国方面都有啲冷冻嘅技术嘅，即系有好多唔同大家各式各样嘅选择嘅。咁但系谂定咧系一件好事啊！我觉得又唔系话大唔大家利是嘅呢啲，即系我人生始终都系要面对，反而你面对咗咧啊，仲安心 系、 啊、咯，几、啊、好几好。咁啊，8:00嘅时间咧，运动教室31啊，今日嘅运动系边一个界别咧？ 嗱，今日嘅運動啊犀利啦！咁啊，今集咧會同大家介紹一下咧三項鐵人同埋滑雪嘅入門知識。嗱，呢兩樣嘢咧真係好難度高嘅一啲運動啦。咁但係即係萬丈高樓從地起嘛，你難度高咧，我都未玩過呢兩樣嘢。咁入門係點樣搞嘅咧？即係唔係下下都要俾好多錢請老師學噶嘛？咁啊，呢個運動教室31咧，就係每一集都係咁樣噶啦，由用一個深入淺出嘅方法啦，介紹下呢啲運動嘅入門知識。咁啊，節目啦，今集啦，都會繼續請嚟一啲精英嘅運動員啦、教練同埋學者，去教下大家咧基本技巧啊、基本嘅遊戲規則啊，同埋究竟我哋要用啲乜嘢架撐去玩嘅。咁啊，有興趣了解下呢兩樣運動嘅朋友，記得今晚8:00留意啦。 唔使自己估估下，又唔使上网乱咁睇啲唔知啱唔啱嘅， 听专家讲就最好啦。咁啊，新言去到10:30又快啊，睇翻精情咯，系咪啊？ 冇错啊，咁啊嚟到10:30嘅精情咧，咁啊呢个节目咧系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呢个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即系创作嘅大型纪录片嚟嘅。咁啊，今集咧嗱，上个星期啊，大家如果记得嘅话，有睇嘅话咧，就系介绍咗中国即系自主发明嘅一部好犀利嘅直升机啦。咁啊，上完天啦，今个礼拜咧仲同带大家落海嘅。咁啊，睇咩咧？就系去睇下呢个深海一号大气田。咁啊，大气田咧咩咧？大家可能睇好多电影啊，或者新闻都有睇过咧，喺嗰啲公海咧个海中心咧起咗一个好大型嘅，好似一个基地咁嘅嘢咧，嗰啲 啊， 嗰啲系转油噶嘛， 系啊， 咁但系呢一今晚介绍嗰个系转气嘅，咁啊，嗰个大气田咧就叫做深海一号，咁就系中国咧自主发现平均水深最深、勘探开发难度啊最大嘅海上超级深水。 明白，咁啊，大家今日夜晚吓留意住港台电视31啦，唔该阿昌，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位于筲箕湾道嘅荔湾大厦，寻日傍晚有石屎剥落，击伤一名男途人嘅头部。屋宇署话喺消防署架起嘅升降台协助之下，人员已经检视位于行人路上方嘅楼宇二楼底部，发现有大约600毫米×600毫米嘅石屎或者批荡剥落，大厦嘅整体结构冇明显危险。大厦业主立案法团已经按要求即时安排承建商喺有关位置竖设临时保护措施。並且將會在未來幾日移除其餘可能鬆脫的部分，以確保公眾安全。 屋宇署话，荔湾大厦楼龄大约58年，署方较早前就楼宇嘅公用部分向有关法团发出强制验楼法定通知。虽然涉事大厦已经进行验楼，但系仍然需要完成修葺工程，相关强制验楼法定通知先至会被视为进办。新西兰第一大城市奥克兰市中心发生枪击案，当地媒体报道，枪击事件已经造成包括枪手在内3人死亡，另外有多人受伤，伤者之中包括至少1名警察。新西兰总理希普金斯话，枪击事件之后未有发现国家安全面临威胁，女子世界杯揭幕战继续举行。由新西兰和澳洲合办的第九届女子世界杯揭幕，东道主之一的新西兰将会迎战挪威。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里结束在中国的4日访问行程，他昨晚在北京总结行程的时候说，此行与中方官员进行了非常热情和富有成效的会谈。克里表示，双方重点讨论如何令到年底在迪拜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8次缔约方大会取得成功，以及如何制定2025年国家减排目标。双方同意致力于将可再生能源融入电力行业以减少碳排放，以及同意关注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特别是甲烷的排放问题。他又说，美中官员将会在几个星期之内再次会面。对于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表示必须制定自己的碳排放方针，克里回应的时候说，美方不会向任何人发号施令，强调美方只是遵循科学，没有政治或者意识形态。哥伦比亚发生小型飞机坠毁事故，机上6人全部死亡，死者包括机师和民主中心党5名成员。哥伦比亚民航局表示，失事飞机是一架塞斯纳小型飞机，飞机在当地星期三朝早从梅塔省首府比亚维森西奥起飞，前往首都波哥大北部一个机场，但起飞之后不到20分钟就同控制塔失去联络，其后证实在中部博亚卡省坠毁，当局仍然未公布事故原因。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有几阵骤雨，朝早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下周中期天气渐转唔稳定。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161点，升208点，总成交金额78.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02点，系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62点，升3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9.8升6.8，友邦保险78.15跌3.5，美团130.8升3.1，比亚迪股份267.6升2.4，阿里巴巴91.7升1.35，恒生中国企业66.78升9.8，信宇光学科技70.35跌7.65。汇丰控股63.75升5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11，日元139.22，瑞士法郎0.857，加元1.314，人民币7.228，英镑对美元1.297，欧元对美元1.123，澳元对美元0.683，新西兰元对美元0.629。日经平均指数报32689点，跌206点。港金报18430蚊，系升15蚊。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83.79美元，卖出19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先讲有关渡轮的消息先。因为受到机件故障影响，现在珀麗灣至中环在9点40分的航班，中环至珀麗灣在10点10分的航班是会改由巴士营运。大家留意一下，珀麗灣至中环的航班因为有机件故障，所以部分的航班是要改由巴士营运的。咁就路面嘅情况呢，有啲意外同坏车事故同大家报告嘅。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海防博物馆对开嗰度呢，因为有坏车阻路啊，现时嗰度一带呢係比较多车嘅。青山公路荃湾段东行线去葵涌，咁近住荃景围段呢，之前有意外事故，现时嗰度都係比较多车啲，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啦。青山公路去葵涌方向荃景围段因为有意外经过，请小心啦。隧道方面，而家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只係隧道入口范围较为多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漆南道北过海畅顺嘅，尖沙咀线就多车少少，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过港岛呢，龙尾近油荔村。港岛而家一般嘅路面交通情况咧，而家西区嘅城西道西行线近住坚尼地城泳池至到军益大厦嗰段咧比较繁忙噶。半山湾仔坚尼地道近住合和中心对开嗰段咧有临时工程，咁由而家去到黄昏嘅7点咧系会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咁啊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啲啦。北角嘅渣华道近住健康东街就多车，咁所以东区走廊东行线转落去渣华道咧，而家都受影响，有少少挤塞嘅。九龙方面啦，而家观塘道东行去伟业街天桥就多车，龙尾到龙翔道近住虎山道。至于新界咧，大埔公路嘅沙田市中心段，咁啊去到马场段去九龙方向仲系比较多车啲啦。吐露港公路九龙方向，咁啊近住呢一个科学园路一带就比较繁忙。安全车速报告就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咁啊，啱啱收到消息咧，头先东区走廊近住海防博物馆中环方向嘅坏巴士就走咗，不过仲系多车嘅。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女子组合烈焦推出佢哋全新嘅专辑《Coconut》，派台作品亦都揾咗专辑嘅同名歌曲。佢哋希望大家炎热嘅夏季听住佢哋嘅音乐，有享受住冰凉 Coconut 嘅快感。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烈焦》《Coconut》。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他们是九位成员穿着着色彩缤纷的衣服，在沙滩上面不断跳动舞曲。烈焦 Coconut。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国剧830风吹半夏。 许总，我100万的事你不要跟我计较，亦不要觉得是我落井下石。我斗胆问你一句，你点解冇喺我借钱俾你嗰阵，你囤积废降嘅时候，将我做嗰啲衰嘢讲俾球总知？你做嘅就好啱。 国剧830，风吹半夏， 逢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你记得吗？ 请忠于自己，青春必须勇敢。 第二十七届太阳计划的主题是我敢青春，成就梦想。现在就带大家翻返去2014年的暑假， 要知道青春敢于幻想，要走得远排除路障。 由郭富城主唱的第二十七届太阳计划主题曲青春感想，有没有勾起你的回忆？逢星期二晚上九点至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音乐情人郑子诚同你回味公共广播九十五年我们的歌。 从来无自夸，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九点四十二分啊，晨光 Morning Call 已经接通了听众朋友电话了。早晨，早晨， 早晨 ，Annie。 哇， 早晨 ，Annie。 早晨，早晨， 你好啊。 系你依家好似后边个背景声好嘈，系咪赶住去饮茶啊 ，Annie 吓？ 唔系，我而家喺工场，我而家喺盆景工场。 哦，喺盆景工场系嘛，整紧嘢。 盆景工场。翻緊工，即係咧，幫手搣嗰啲紙啊，即係搣嚟咧，愛嚟做嗰啲環保大事嗰啲嘅，有人嚟收嘅。 哦，哇，幾好喎，咁樣又靚喎。 我成日記住第幾回㗎。嚇， 成日記住啊！ 而家去到數到第一百二十六回。 哇！我會數下數下，唔知去咗邊。 知嘅咧。你哋香港电台用第几回噶嘛？ 系啊，我哋啲广播剧啊嘛，系咪啊？ 系咪啊？ 系啊，我记得嘅。 你系咪都听咗香港电台好多年噶啦？ 系啊，听咗好多年噶啦，细个就已经开始听啦。 哇，多谢你 人训练啊嘛。 吓，多谢你啊，多谢你支持啊。嗱，今日咧呢个特别嘅点唱咧，系想点俾两个朋友都生日，系咪啊？ 系啊。 系边个嚟噶？ 嗱，我个朋友咧，音乐老师阿赖永亨， 系 第二位， 仲有我个朋友就曾贵夫呢个星期日生日， 系生日啦。咁啊，自己本身都有冇谂住约佢出嚟食下饭咁样啊？除咗 Morning Call 之外， 约唔到啊，约唔到啊， 咁忙啊， 有啲礼物俾佢哋 吓。 预备咗啲礼物俾佢哋系咪啊？我头先听到吓， 系啊，约咗。我个朋友啦，赖永亨咧，我就送咗一支牙膏俾佢。 牙膏啊？ 点解要送牙膏俾佢啊？ 因为咧，刷牙对啲牙齿有益啊。因为咧，食嘢唔系话唔俾，如果成日送食物，又惊食坏咗身体。而且咧，个人嘅年龄都唔同啦，所以就送啲日用品，佢哋都可以好开心。 哦，咁啊系，有阵时收礼物咧，我收到啲譬如日用品，我啊真系觉得都唔错。 真系实用啊嘛， 实用啊，系啊，因为你买啲太花巧嘅，有阵时自己未必下下用到。 同埋好贴心啊， 系啊， 你真系好关顾佢牙齿健康。 佢一刷牙就谂起你啦， 系 咯，几 sweet 啊， 佢谂起噶。 咁啊好啦，系啊，咁啊，嚟紧实有机会啊，出嚟饮个茶咯，系食个下午茶咯，系咪啊？ 我又想问下 Annie， 你话赖老师是音乐老师嚟嘅，你平时有跟佢学咩音乐噶？ 有噶，即系唱歌啊嗰啲。我由2006年开始认识噶。 哦，边方面嘅音乐啊？小调 吓， 有乐队， 有乐队啊？ 哦， 系啊，我都系乐队嚟嘅， 系 四个主音嘅。 哇，唱得之人嚟嘅你。 系咯系咯。 系啊，嗱，有杜景培，仲有。黄耀辉 系 阿陈佩恩 系 我自己 哇自弹自唱得唔得啊？ 我唔识弹琴，我唱歌就 净系做唱歌， 我就系唱家班嚟嘅。弹琴呢啲咧有啲粗重嘢俾人哋做嘅， 天后通常都系咁样嘅。 系啊 ，Diva 越唱越强啊！ 哇，你系劲，你哋。 中年好声音啊！ 咁你哋唱过啲咩歌噶？可唔可以讲下平时你哋练歌练咩歌啊？ 我哋都自己作曲都得噶。 哇！ 作曲都得，厉害厉害！ 啲歌系我哋自己作噶。 系系。 厉害喎！根本美丽嗰啲系我哋自己作噶。 哇，好犀利啊！ 我哋都出咗第一只唱片啦。 咁犀利添啊！ 歌手嚟嘅，原来真系 吓，人哋出个唱片又话你听咩？ 系啊，收收埋埋自己啊！ 喂，嗱，同你今日讲住咁多先咯，好唔好啊？咁我哋准备听歌啦。今日早上咧带嚟呢一首作品啊，《笑傲江湖》嘅主题曲，真系叫《笑傲江湖》啊！下次再倾，拜拜， 拜拜。 世上浮名，世事似水去无定， 要觅取世上心情，何惧奔波险境， 也亦知兼是无情，回灵此心再难静， 那恩怨未曾 问，纵是相聚也短暂， 心中此际 情，此际情也可永。 那句千里路路遥遥，未曾怕风霜惊， 心中独留， 此生还剩 多少旧情， 悲欢往昔， 过去悲欢。往日情景， 此际情，笑傲天际达前程，去历几多沧桑， 岁月匆匆再不问， 心中此际情， 此际情也可永。 情景， 此际情，笑傲天际达前程，去历几多沧桑， 岁月匆匆再不问， 心中此际 此际情也可永， 岁月匆匆再不问。此际情也可永。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今日咧饮食图鉴，唔知各位听众同埋各位嘅拍档啦，有冇试过自己喺屋企整嗰啲日式嘅牛肉饭？ 嗯， 有冇啊？ 哦，你讲即系个底有啲汁嗰一种 系啦，冇错，日式牛肉饭 冇。 嗱，呢只牛肉饭咧，我上次整嘅时候咧，我真系用一只最规矩嘅方法。最规矩嘅方法系咩咧？即系连嗰啲汁咧，即系又要落红酒去教啊，调味啊。 所以我冇咯，我就知道复杂。 系啊，同埋咧，即系嗱，真心讲啊，我睇翻同市面上几间唔同品牌嘅比较嘅话咧，个价钱啊吓，其实自己整咧系一定系贵啲嘅。咁冇办法，如果你想快靓正嘅，咁啊落街买啦。咁但系如果你想自己再搵啲特别啲品种嘅牛肉嘅，或者个汁你想又点样 treat triple 嘅，又霹靂啲嘅，咁你就可以自己調教啦。係啦，咁但係嗰個就叫做特別，即係叫做工整版啦。有啲咧，我稱之為 hea 版嘅牛肉飯， 簡單啲， 簡單啲，簡約版都可以咧。啱你啊，啱你啊。嗱，先喺個米缸嗰度咧就落米啦，即係洗乾淨咗落米啦。咁你嘅材料咧，通常啲牛肉飯咧就有牛肉啦。洋葱啦，同埋少少調味嘅，咁做法都相當之簡單嘅啫。你即係需要咧喺個米缸嗰度，咁你咧就落咗米啦，例如你落兩杯米，跟住你就個一個洋葱，一個洋葱洗乾淨咗，都唔使點樣切，又唔使點樣又剁爛佢啊，切唔使啊，唔使 粒噶嘛， 唔使你喊啊，船仔，係啦，你成個洋葱咧，即係整走咗佢最外邊嗰層嘅皮之後啦，咁入邊已經係肉嚟噶嘛，係個肉嚟噶啦嘛，你成嚿肉咧就抌落去，即係圓咕碌咁抌落個飯個電飯煲入邊， 係 好啦，抌咗入去之後咧，然後就可以加呢一個嘅牛肉噶啦，咁牛肉咧都係幾劈咁樣啫，唔使話排得好靚嘅。唔使啊，知你懶啊懶啊，咁你就啲牛肉咧就一大扎一大扎咁啊，圍住嗰個中間嗰個圓圈嗰個洋葱咧，就放喺度啦。好啦，放出嚟之後你就加嗰啲日式嘅豉油啦，日式豉油通常都係加50ml啦，然後就加水啦，加鹽。加鹽，咁然後咧，我自己另外亦都中意咧，就再加啲日式嘅胡椒胡麻嘅感覺喺度嘅，係啦，咁啊落埋落去啦，咁你然之後就撳掣，撳掣之後咧，等佢煮完飯之後，你發覺其實原來已經開始有個成形嘅感覺噶啦，係啊，成形咁啊，跟住嗱，你個洋葱你仲係圓咕碌咁喺度噶嘛，當你打開電飯煲嘅時候，喺呢個時候你就可以運用你嘅盲力啦， 盲力， 係啦，你就將佢撈完之後咧，咁你就先放喺一个碗上面先，跟住可以加啲七味粉啦，又或者自己加啲紫菜仔、红色嗰啲姜丝，放上你发觉原来个味咧，我夠膽讲都有八成似嘅。 咁几好， 就系咁简单， 就系咁简单。 系啊， 你谂下我之前我整个又话又红酒又教啊，跟住又落呢样落嗰样，又加豉油嗰啲，嗰个做法咧已经复杂啦。 你要整一次啦，嘉明。 系啦，系啊。嗱，我唯一有一次有兴趣想试下整嘅咧，就我好多年前睇过一段片咧，就系整番茄饭，又系类似咁嘅嘢概念嘅。抌 晒落去噶嘛？ 就系基本上打开个饭煲嗰个盖，跟住就系一堆饭。中间就系摆一个搣咗皮嘅番茄，跟住就由佢自己喺度煮咯。 系啊，其实好简单， 就系饭同番茄嘅啫。 即系嗱，而家我都讲多一个咧，例如我自己都几中意整嗰啲日式蟹粥嘅。 哦， 日式蟹粥咧，其实个做法真系又系简单到无伦。点解咧？又系啲咁懒嘅方法。第一，你准备电饭煲啦；第二就系买蟹啦。买蟹嘅时候，我系懒到点咧，同嗰个姐姐讲：唔该，我想 去埋壳。 系啦，你帮我斩埋佢啊！个钳剥唔剥噶？帮我剥埋佢啊！咁样，咁你就一抽嘢翻屋企，净系冲一冲水。 蟹肉啦， 系啦，咁你就个蟹就喺度啦。然后你就将好似头先咁讲啦，就系你譬如一杯米或者两杯米咁摆落个电饭煲入边，咁加多少少水咧，咪蟹粥啊嘛，跟住就放个蟹喺度啦。然后我咧就加水嘅时候咧，我唔系净系加水嘅，我就反而咧就会用嗰啲日式嘅面豉就开水，就放落去，跟住由佢自己煮。咁、你煮完之后咧，其实就已经系成为咗呢个蟹粥。我成个过程、其实我根本我冇用过刀，因为我用刀嗰 part 我都叫阿姐姐帮我处理翻。我净系用匙羹滗个面豉落去，开下水啊，倒下米啊，咁啊煮完噶啦。 啊、 而且又好食咧， 咁大家又可以学下呢个咁简单嘅料理嘅方法啦。 我的享乐时代。 最近我一位好朋友咧送咗一件玩具俾我啊， 诶、 那个玩具咧，哇，冇谂到原来咁好玩嘅，平时都唔玩玩具嘅，這个玩具系咩？系飞镖啊， 系咩？ 我屋企有飞镖、啊。print 你张相出嚟先。 OK， 我嗰啲飞镖咧系直情嗰个玩具啦，我称佢为玩具啦，因为我实在玩得太差啦，即系我唔系嗰啲专业人士咧，我而家都仲系用紧一股蛮力去飞佢出去。 哦，咁啊唔得啦，蛮力真系唔得。 系啊，但系咧 飞镖嘅重心好衰嘅。 系啊， 系啊，但系佢呢个系好特别嘅，佢系嗰啲咧即系飞镖板啦，咁但系咧只要你 down 咗一个手机嘅应用程式，咁你就可以玩唔同嘅 game 噶啦。 哦、 譬如咩701啊，然后佢会帮你譬如射兔仔咁样啦，咁佢就会喺个 app 入面呢嗰度，譬如出咗就係、那个 app 入面呢一个位置就係兔仔啦，咁你就要射去嗰个位 置， 咁 之后目标系唔同嘅， 係啦，咁你就可以同你屋企人玩啦，咁呢个纯粹系现实上你同你屋企人玩咗。 你用網絡呢，因為呢個 app 呢係可以 connect 全世界嘅。 係 所有有呢一個飛鏢版嘅玩家呢，只要佢玩啦，然後佢 download 咗呢個 app 呢，同時間呢你係可以同譬如瑞士嘅一位朋友去一齊去 battle 囉。嗯，你有冇試過啊？ 我有啊，之后我有啲唔好意思咯， 人哋太劲啊，定系你太犀利啊？ 即系我太渣啦，其实系 几好、啊，你呢个朋友送啲嘢俾你屋企玩咁样，几得意。今次咁啊，就要互相送礼物，但系嗰礼物仲要系即系可以契嚟玩嘅，喺室内咁样。我哋咧，因为到我哋呢个年纪咧，送亲嗰礼物咧，一系就饮饮食食啦，一系就系啲实用嘅嘢、 嗯， 实用嘅，譬如你 housewarming 啊，咁啊买个机械人吸尘机啊，或者买啲唔知暖水壶。哇，类似嗰啲咁嘅嘢咯，咁但系就唔会买啲契嚟玩乐嘅嘢咯， 系啊，真系玩具，但真系好好玩啊！尤其是咧，你系一家人，平时我哋都系最多坐喺度睇电视嘅啫，咁、但系一齐玩飞镖咧，系真系第一次。 疫情期间咧，其实好多人咧都买多咗呢一类嘅叫屋企嘅康体嘢俾你我哋玩乐啦。头先船仔讲呢个啦，飞镖嘢啦，另外咧，我有啲朋友仔咧就买咗咧嗰啲好 mini 版嘅乒乓波台啊。 哦。 咁咧就几好玩嘅，其实咧佢大概我估啊两份报纸摊开搭埋咁大啦，咁、就俾你有个好细嘅乒乓波板咁样喺度打咯，几得意喎！咁、当然啦，咁细系因应翻香港大家嘅居住面积细啦。我估喺外国咧，其实一个 table tennis 嘅台系喺个车房啊， 咪系咯， 系可以容纳得到，或者喺大陆啊， 厨房都得噶。 其实喺内地啲楼都系大噶嘛，即 系 可能轻松已经系九十方咁样，九十方即系900尺啦。你香港真系得90尺 嘅 啫。 我哋只可以喺餐台上面容纳得到嘅，就叫做桌上游戏啦。 系啦，呢个桌游啦，咁啊可以有呢个乒乓波啦。其实仲有好多呢一类嘅除咗飞镖啊，或者打乒乓波咧，其实喺屋企都可以细。异形咁啲去玩咯， 讲开飞镖同埋乒乓波咧，喺疫情期间，嘉明妈妈都谂咗一啲咧比较奇怪嘅游戏俾我啲女玩啊。 系点啊？ 因为冇得出街嘅时候咧，实在要需要放电嘅时间。咁我哋屋企仅有嘅物资包括咗啲咩咧？当时即系未添置嗰啲千秋画城啊。 有冇mini 篮球架有冇？ 有，但系佢哋我嗰阵时妈妈中意。咁但系我哋有个咩咧？我哋有乒乓波，同埋我哋有一个呼啦圈。 哦， 咁个呼啦圈咧系大人版本，咁所以嗰件事对佢哋嚟讲系大嘅。咁我哋嗰阵时谂住用啲咩方法可以令到嗰件事有趣啲咧？咁因为佢哋又未识得点样去玩呼啦圈啊，咁我就用咗一啲大大块嘅胶纸，即系一大卷咧，有成差唔多成只手掌咁阔嗰一种嘅胶纸咧，咁就将佢咧变成咗一个蜘蛛网形状咁样样，就围住呢一个呼啦圈，就系黐嚟黐去，对角对角黐，对角对角黐咁样样，咁黐咗好多个米字啦，咁咪变咗成块板都可以有黐力咯。 有黏嘢啦， 跟住咧就同佢哋讲：好，你企喺客厅嘅对面，咁你就用个乒乓波掉过嚟啦，咁就喺呢个蜘蛛网度接住。 接住，哎呦！ 有趣喎，呢個 嗱，你有創意。 嘉明呢個有創意，小白咧就將自己啲公仔咧就冧曬喺度，好似去咗嘉年華會咁樣啊！ 哦 ，gap 啊， 係啦，咪俾佢哋射槍啊，係啊，早兩日有講過。 射咗之後咧，就有個唔同嘅分數嘅。 小丑牙嗰個遊戲咁 樣。係啦，係啦， 有類似呢啲嘅，即係外國好多嗰啲大型嘅 party 咧，嘉年華都有呢一類型嘅遊戲噶嘛。 你啊，去嗰個大角咀嗰個商場啊，嚟緊禮拜日嗰個 NBA 嘢啊，佢都係俾啲好 mini 嗰啲射篮球嗰啲你玩嘅，其实你喺屋企都有玩嘅。我想讲 咁又系，但系你要有咁嘅能耐，有咁嘅耐性去制造翻嗰样嘢出嚟咯。 系啦，自己再准备多少少礼物，跟住即系小朋友中咗嗰啲几多个奖啊，或者攞咗几多分之后咧，就有边相应嘅礼物俾翻佢。咁佢哋 就 系 一碗牛肉 饭 啦。 系啊， 系啊， 都得， 都得嘅，或者咩咯，抌彩虹咯。你喺屋企攞张卡纸画彩虹，跟住攞啲一蚊硬币俾佢抌咯，仲可以推添啊，画窄界，永远都窄界。永远都攞唔到。 妈妈，我冇一蚊，我得八达通。 其实你个彩虹咧 default 咗咧，根本个硬币点都窄界。